来保护其他的家庭成员。梅根说结婚之后有皇室成员要求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调，但梅根说几个月没得出街见不到朋友觉得很寂寞。他又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自己一直都很好，被传和大嫂凯特关系欠佳的梅根说英国传媒说他整喊凯特，反指是凯特整喊自己。英国公布已经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人数增至2220万，学校星期一起重开。根据计划，重返校园的学生在最初几个星期将会接受病毒检测。当局希望能够快速找出无症状感染人士，避免要再度全面停课。学生复课是英国政府逐步俾民众回复正常生活的第一步。根据路线图，跟住落嚟将会逐步放宽聚会限制，并重开非必要的店铺和其他场所。最快6月21日进入最后阶段，解除所有和其他人接触的限制措施。首相约翰逊视察伦敦一间的疫苗接种中心，他重申在解除防疫限制的时候会谨慎行事，又呼吁每一位合资格人士注射疫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2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52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76.5跌2.5，美团321.8跌15.2，小米集团23.65跌8毫，中国移动58.85升2元，中国海洋石油9.89升5.8，中国平安99元升2.35，阿里巴巴226.6跌4毫，建设银行6.62升1.3，建设银行是6.62升1.3，中国铁塔1.29升6仙，药明生物84.3跌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55，瑞士法郎8.343，澳元5.986，加元6.148，新西兰元5.574，欧元9.26。每百日元对港元7.1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4点，升260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63美元，卖出1,7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道转落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咗呈祥道去荃湾嘅交通，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重复多次，大埔道转落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啦影响到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就挤塞，龙尾喺北架山花园。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几分钟噶，咁但系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东隧香港出口。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东隧香港出口。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喺3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就挤塞，龙尾在顺德中心。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咁提一提你啦，由于有观音开库仪式，咁喺红磡啦，今日下午4点至到听晚嘅11点，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获嘉道咧，分别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嘅。咁而喺铜锣湾啦，由今日下午3点至到听晚嘅7点，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有封路噶。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啊，阿仔好似游水游得几好咁，不如你同佢操多两个堂啊！ 以佢嘅年纪咧，已经好够噶啦。 佢游完100米都好似唔多觉攰咁，佢应该得嘅。 身为阿妈嘅你，唔知道咩叫量力而为咩？你真系要听听。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风骚 baby 要 safety》，有专家话你知，参与各类运动或活动之前，要教导孩子了解自己身体嘅状况，鼓励孩子量力而行，以免受伤。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啦，虽然都系湿湿立立啊，不过咧都系算系醒神嘅一个朝头早啊，嚟到而家星期一啦，报个天气先啦。 好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桂花田。 我决定秉承呢个先甜后苦嘅精神。 你真系赞自己啫嘛， 赞咗自己甜一甜先。 咪系咯， 我作為你想向普天下嘅女性問好， 我都啱嘅，一次過都可以。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咧而家先甜後苦啦，我哋每人講一樣咧，覺得呢個朝頭早咧最值得開心啦，同埋自豪嘅事咧。 今個朝頭早啊， 係啊，等大家沖起一下先啊嘛。一跟住落嚟啲新聞咧都係好咧，即係嚇唔係幾高興嘅啫嚇。我自己讚自己先，我頭先同兩個拍檔應邀嘅工嘅。今朝我犀利啦！我响应三八妇女节嘅呢一个伟大嘅号召， 点啊？ 容许我屋企嗰个三八妇女瞓到三八都唔起身，哦、即系黄朝白眼都唔起身。然后我用自己 特登优待佢噶， 唔系，其实系误会嚟嘅啫。总之唔理佢啦，我独立啊，我独立啊，令到个细仔可以顺利翻到学啊。 咁大仔咧？ 大仔今日唔使翻，好惨啫！继续唔使翻真系，好复杂噶。你知唔知啊？我净系要用半个钟头时间之内咧，我要出到门口。包括我换衫，佢换衫，佢擦牙，我擦牙，我整早餐，佢换衫。总之全部有一次我搞晒、嗯， 真系得啊！ 得啊，犀利啊！ 做牛， 见唔见到我头都焦到啊？犀唔犀利？ 咁阿细仔有冇刷牙？ 有，冇错。我仲喺度逼佢，我话你快啲啊，迟到啦！哇，我不停喺佢耳边灌输最恐怖嘅信息，迟到啦！哇！我仲解釋到咩叫遲到俾佢聽添啊！ 係啊， 不過由我講係比較權威嘅。 閂唔到門，閂誒即係閂咗門，咪閂咗門之後入唔到去。 唔係，我用最簡單嘅方法，我話遲到啦仔，跟住佢唔理我喎。我話你知咩叫遲到啊？遲到即係咧， 仲要解釋咩？ 即係個個同學仔都已經唱緊歌啦，你仲喺出邊度緊體温啊？ 哦， 係咪好明白啊？即刻，哇！佢即刻接受咗，佢就由我幫佢刷埋嗰個牙啦。 啊， 系啊，咁然后就即系总之一条 成口泡咁样， 系啊，一口泡咁样，就再抹啊，又成啊，咁样咧，就总之全套服务，哇，直情好似。 但系你亦都系要做埋自己嗰份噶， 几犀利啊！ 你都系未刷牙噶，而家 刷咗啦，要闻一闻啊！ 佢自己口臭自己闻啫嘛， 哇，真系我仲要遮埋头，好叻啊！ 我真系唔得啊， 系最后带漏咗条毛巾仔俾佢啫嘛，都 OK 啊，真系。 听日有进步啦， 你知唔知？我仲要赞自己咧，佢哋而家每朝翻学都要度体温噶嘛。我差啲心急到一个地步咧， 帮佢度埋。 我谂住自己写， 唔系自己写，唉，真系佢啲咁嘅家长系咪？ 系啊，冇错， 要写低， 咁勤心 写低噶。但系好在啊，良心战胜咗我嗰一分钟嘅理智啊。 诚实都系紧要嘅， 诚实始终都系我嘅坚持。 跟住又叫你个仔自己探热，自己嘟。 好快啫，咁啊嘟咁样搞掂咗啦。所以我觉得今日呢个系我令到自己好醒神嘅一件事啦。 哦， 到你。自己赞赞自己先。 今日早上我要赞我妈，系啊，神急咁早咧，跟住 佢煲汤啊， 系佢整翻啲， 攞咗俾我哋啊。 冇 sorry 啊，冇你份，嗰啲汤 冇嘢 啦， 冇嘢， 冇嘢， 系啊， 十三太保我哋都啱喎。咁你要安胎啊？ 安咩胎咧？ 女人嘢安胎，滋阴补肾啊嘛。 讲得住啊，你够真。 咁啊，跟住咧就阿妈神急咁早已经整即系整热翻嗰个杯嘢，我要饮嘅嘢。 佢英 文 都讲埋咧，就有啲乱嘅。 系啦系啦，咁样咯，多谢阿妈。系啊，三八妇女节都要赞阿妈，真 系 叻啦。 咁你有咩送俾阿妈？ 我送我健康。 健康。 我妈成日话啦，阿女你唔好赚先讲我啊咁样。 大家嚟实在， 一嚟讲啲 唔系咯。讲嘅佢话你唔好要我咩啊，担心你嘅健康啊。 佢叫你唔好出门口咁早。 系 啦，你俾阿妈落去买餸先，即系咁啫。 咁我最大嘅成就咧，嚟到依家呢一刻咧，今天嘅早上咧就 系咩？ 我喺呢个三八。妇女节嘅今天咧，嚟到依度呢个时候咧，我都冇得罪过任何女性。 系咩？ 你想唔想试下？你想唔想试下？ 因为佢见咧，好似冇人闹过佢啊，系咪？即系你咪以冇人闹过 你？ 最 才啊你？ 唔系，咁咪叫做对女性好啦，好咗噶啦。 唔系，咁系嘅，佢都系 OK 嘅，佢对任何女同事咧都 系咩？ 都份内有啲叫做 姊妹嚟噶嘛？ 好啊，我哋今朝早一齐就用我哋唔同嘅方法向我哋嘅女士致敬啦。 世界拿走你的一切，留下相伴的人。 你算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长着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thought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星辰因你灿烂，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 Kev 王彦同埋周兴哲啊，呢个佢哋两个合唱嘅版本， 我第一次听，我几好听 啊！嗱，我哋咧就先话先甜后苦啊嘛，真系唔系几好，真系好苦啊！ 咁苦啊！连最后一次我哋都冇得咩， 仲要系即系即时， 系啊， 就等于你一打开，你一起身打开面书，发觉你已经俾人分手了咁样， 系 啊，被分手 ，U A 院线全线结业， 你讲呢个院线呢个戏院 闭幕了咁样， 系突然之间， 真系突然扑一声。 我想话就系话，即系我连即系譬如之前嗰啲譬如结业嘅时候咧，都有都话嗱，我将会系啦。系会送别嘅，起码都有成一个礼拜嘅时间啦，或者去到月尾咁样，即系我哋连睇最后一次戏都冇咁嘅机会啊！ 系啊，以前嗰啲你仲话大家去打卡留念啊，或者叫做食最后一餐啊，即系以前好多铺头都系咁噶。但今次咧，即系佢成个过程咧，系由上唔到网开始咯，因为今朝早咧 上唔到网去买 系啦，就话佢嘅手机啦、网页版啦，全部都 connect 唔到啦。咁啊，直情话如果你用电脑网页咧，就话即系咩更新中啊。咁可能啲人先發覺有啲蛛絲 麻籍。 哦、 最尾佢就 佢、 就出咗一张即系告别嘅声明咯。 喂，又一就系八十年代嘅一个即 系 一个 是、啊、 一个 有 时 系 咪啊？系啊，1985年啊。 佢啊佢最尾个结业声明咧就话呢、這个纪爱华先生咧佢嘅创办人啦、啊，就话喺1985年咧香港成立 UA 戏院，36年嚟陪伴大家成长，走过唔同人生阶段，成为大家生活一部分。呢几十年嚟一直咧用心营业呢、這、一个戏院嘅业务。咁啊，不过好可惜啦，佢话咧由于疫情同埋长期经营压力啊、 嗯、 ，UA 遗憾地宣布由即日起，即系2021年3月8日、嗯、全线结业， 系、啊、 特此向大家郑重致歉。 嗯、唉，真系好弊家伙啊，真系，因为即系我仲好记得咧，之前咧喺沙田嗰几间咧， 系 佢装修过嚟 先，啱先装修完 啫嘛，系啊，系咪即系咧，即系突然到佢哋自己都冇想象到咁快出事， 即系可想而知嗰个疫情真系打击。 系 咯， 系啊，因为咧，原来你由去年10月开始一停啦、嗯，停到而家咧，3个多月，最惨系咩咧？大家都话佢唔系话白胶浆嗰啲租金可以，佢啲租金系真系好金噶，租金真系 哇，同埋啲戏院虽然而家系迷你戏院啫，但系咧佢一开咧都要几间迷你戏院， 系啊， 其实佢要嘅地方好多噶， 系啊， 一来咧而家佢嗱，譬如佢点解要装修啫？咁佢真系想提升自己嗰个服务质素啊嘛，系咪先？咁你个成本就要自然高咗。而家啲觀眾咧又會要求高咗，譬如啲凳嘅舒適度啊，嗰、嗯那個嗰、那個環境啊、熒幕啊、等等，即係聲音係啦、 啊， 等等所有嘅其實一個好大成本嘅一個生意。 你有責任， 嗯， 桂花田， 我有去睇戲。 你知唔知每次桂花田去睇戲啊，佢都會揀咩噶？早场、 哎、星期二啊，系咪？ 星期二，即系就拣早场，蚀、 哎、 都唔蚀俾你嘅正场唔睇。佢、 哎、 每次都系话我拣个早场先，唔知40蚊定50蚊咁样咧。嗱，同埋一定唔买炮谷。 哦，咁啊， 而家冇得食啦。 佢之前啊， 啊系， 嗱你 有 份，你有份冇贡献得好好啊。 咁我可以即系 咁咪拉我上补翻下， 补翻啊桂花田缺失嗰部分、啊。 诶、哎，呢边老细介绍翻， 我就一定即系正常嘅时候咧，就点都一定要食炮谷， 系系， 要饮汽水， 系，哇，做得好， 先至系入戏院享受嘅。 会唔会拣早场？嗱，呢啲 根本冇可能睇到早场。 多几个程振鹏就冇事啦。 咁就睇到呢个香港系有好大嘅分别，啲家庭嘅狀況唔同，有錢同冇錢嘅分別咯。 有桂花田啲屋企，一家四口一齊去睇一次戲啊！哇，成千人都冇咗啊！ 咁你咪係咯。 所以咧，嗱，你話佢今次結業啦，咁固然大家就好多懷懷。系啊，怀缅翻佢好多嗰啲即系创潮流嘅历史咧、啊，我哋可能即系迟啲都再同大家慢慢数下啦。 我定啊，咪讲定先啦，留翻 我 们 的啦。 系 啊，咁但系你话咧，如果除咗疫情之外咧，咁啊，因为大家都喺度计数就话，其实系咪真系呢年几个月都挨唔到咧？定系其实佢几个月之前已经系挨紧啦，已经系大家咧入少咗戏院睇戏好耐啦咁样。嗱，你数下。对上一次，撇除疫情啊， 系咪嗰啲串流平台真系好旺啊？ 是真系啊， 唔系啊，因为 呢、 這 个真系太好啦，嗰、 啊、同埋太无奈地，咁你政府你唔俾佢开啊嘛， 是 你唔俾佢开，其实我想睇都睇唔到开咗，但 系意思就系话咧，已经系好疫情 close 咗你好耐，但系你系咪真系咁不堪一击到你因为呢个疫情就封咗咁耐咧，所以就连一个先都冇啦，要执笠啦， 应该就系压在即系俗语所讲到骆驼上的几根稻草， 系啦，最后一根就系呢一个啦，疫情啦。 因为头先你讲串流平台咧，真系啱噶。我当就算冇疫情咧，我试过几次噶啦。譬如咧，可能你当一点钟我哋就做完节目啦、嗯，可能当我咧，我四点钟先有第二个工作。本来就谂住不如睇出戏啦，但你系冇办法可以揾到咧有一个 time slot 咧， 系 perfect 到 系啦。譬如你话喂，我一点钟做完嘢，我一点半有冇得睇一场？你话睇到三点半咁啊 perfect 冇？佢永遠都可能話咧，下一場要2:30。咁 又 2:30咧，你一嚟個時間就可能已經過咗啦，即係佢唔靈活啦。 咁你係咪即係話言下之意，以前咧，即係譬如我哋睇戲咧係定時定候噶嘛？譬如睇9:30咧， 12:30， 5:30， 公寓 係啦係啦。 而家係咪好似 7:30冇噶啦？ 其實而家係亂到咧， 係啊， 打亂㗎，你係完全唔係好肯定嘅。 灵活性啲，你又话唔好，跟住咧硬性啲，你又觉得规定 已经记唔到嗰啲开场时间、 哦。其实我头先反而啱啱相反，我唔系话佢唔够灵活啊，我系话无论佢点变都好咧，即系你哋讲得啱啊。 都好似 serve 唔到咁多人啊。 系啊，因为点解咧？而家你有嗰个串流平台咧、嗯，我1:30。 我即刻可以开部机嚟睇，我睇到两点半、三点半，睇唔晒又停得，仲要真系有电影噶，而家佢嗰处系， 梗系啦， 系啊， 不过有啲系旧戏嘅， 系啊，唔系，同埋啱啊，桂花田个准则，因为嗰个价钱唔使买炮谷。四个人睇都系嗰个价钱。 所以试过穿流平同我都冇俾钱买 嘅。你迟早会屈服噶啦。 我冇喎。 系啊，迟早你都要屈服噶啦。 我冇时间去睇 嘅。系啊，同埋而家咧，我唔知道系咪大家仲有冇话某一啲戏种咧，就非入去睇不可咯。 有。 英雄片 系啊， 一定系， 因为你睇平平凡凡嗰啲咁嘅效果，一定要喺戏院睇 噶嘛。即系嗰啲科幻嗰啲咯， 超级英雄片咯。 我有睇《阿凡达》噶，我真系俾嗰啲 哇几 年前啦， 即系 讲紧 嗰个戏飞咁贵，我都有入场睇噶。 一次啫嘛，你有冇睇第二次啊？ 咁都冇第二次有呢啲咁嘅， 梗系冇啊！ 中间大把啊，人哋。 我上个礼拜咪就系去咗睇嗰个女侠咯，得 IMAX 嚟噶。 上啊，即系你 UA 嚟噶上次系咪？ 系 啊，系咪啊？ 唔係，未必噃， 因為 UA 就率先引入咗 IMAX 嘅。 我 check 下先。 咁你嗰次嗰個入座率 O 唔 OK 啊？ 入好一般嘅， 好一般。 嗱，我睇 都叫有人睇啊。 我就冇去 UA 睇啦。 哎呀，係啊，我嗰個係我喺新世紀廣場睇嘅，咪 即係UA 嚟 嘅。 我都算好啦，你算係最近嘅啦，已經。你可以同佢有個告別儀式啊，叫做咗。 我上次睇嗰套咧，即係第二輯咧，咁樣跟住都全院滿座咁滯㗎。係啊。 咁我哋而家奉勸各位咧，有草飛尾嘅朋友咧。更加要儲得好啲，更加要保留啲。你冇儲到嗰張， 我仲有 UA 嗰啲優惠券啊！ 唔好換，唔好抌，留低一份記憶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UA 戏院宣布即日起全线结业。戏院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疫情和长期的经营压力，决定停业，向顾客致歉。UA 是本港主要院线之一，1985年创立。告别声明话 ，UA 36年嚟陪伴大家一起成长，度过无数光影时刻，形容作出停业的决定是艰难和痛心，感谢顾客、同事和合作伙伴过去的鼓励和支持。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戏院停业多时，到上个月中重开。目前 UA 有6间戏院，而位于 K11 缪斯雅的 UA K11 Art House 上个月底已经提早告别。两名市民日前离世，他们曾经接种科兴疫苗。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暂时在香港、土耳其、南美或者内地都看不到科兴疫苗广泛使用和慢性病恶化有什么的关系，认为现阶段无需暂停接种，但他说有需要设法令长者接种的时候安心。梁子超在一个电台节目建议，可以提供在其他地方使用科兴疫苗的情况给市民参考，亦都建议多由私家医生或者诊所为市民接种，令到长者觉得安心。他又说，本港65岁以上的长者每年有5000人因为心脏病离世，2500人因为中风或者脑血管等的问题离世。被问到有没有接种疫苗，梁哲超说自己和家人都已经接种，但为免影响市民判断，他不透露自己接种哪一种的疫苗。4名市民接种内地科兴的新冠病毒疫苗之后死亡，或者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10日内出现4宗严重事件值得关注，需要了解情况是不是属于异常。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当局采取通报方式交代接种疫苗后严重事件，未能够解答个案是不是属于异常情况，建议参考美国以电子病历追踪接种疫的人士，了解当中的糖尿病、中风和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病率有没有转变。 何柏良又提到，流感疫苗和科兴新冠疫苗都属于灭活疫苗，但过去外国的监察数据显示，民众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没有引发中风或者是心脏病个案，因此不能够单凭个别事件推演科兴疫苗的副作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上海有5宗，广东4宗，河南、四川和陕西分别有2宗，山西、内蒙古、江苏和福建各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9,994人确诊，4,636人死亡，超过85,17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5点，跌222点，总成交金额833.2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0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64元，跌15元；美团316.2跌20.8；小米集团23.05跌1.4；中国移动58.75升1.9；中国海洋石油9.57系升2.7；阿里巴巴225.4跌1.6；中国平安98.5升1.85；药明生物81元跌8.5。港交所465.2跌14.6，保利协鑫能源2.52跌3.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5，人民币6.50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6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3美元，卖出1,71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大埔道转落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跟住大埔道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就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那条支路仲系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咁喺观音开库仪式方面咧，红磡区由今日嘅4点至到听晚嘅11点，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都有封路嘅措施噶。咁喺铜锣湾嘅观音开库仪式咧，就会由今日下昼3点至到听晚嘅7点举行噶。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都分别会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r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咁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树木附近咪逗留。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继上个礼拜咧教咗你呢个菠萝同埋凤梨嘅分别之后咧，今日咧再下一城，点解咧？嗱，因为香港嘅水果铺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都话俾你听，大军杀到，大军杀到，龙头凤尾。凤梨杀到嚟香港啦吓，咁啊根据啲水果铺头所讲咧，佢话而家凤梨咧，即系平时需求唔系好多嘅，但系咧净系呢个礼拜咋，佢话销量已经系旧年嘅5倍啦。佢话咧其中一间铺头咧已经唔经唔觉咧，佢话同台湾订咗成200箱咧金钻凤梨，直情而家系做咩咧？系打到嚟话咧啊，香港的朋友啊。啊，我们呢现在呢没有啦，没有什么呢，没有那个纸箱啦，即系个梨啊有啊，但系个箱又冇啊。喂，你话去到个几咁犀利嘅地步啊？啊，咁但系咧有啲新闻咧都要等大家留意一下噶，因为咧佢话而家台湾咧嗰边推出呢一个咧即系补助方案啊。就幫一啲農民咧，就驚佢嗰啲即係鳳梨咧賣唔到去啊嘛，所以佢話咧，台灣有啲農民咧，佢話佢就會有啲無良嘅做法，點咧？因為你每出箱一貨一箱鳳梨咧，政府會有補貼俾佢啦。於是乎咧，佢話台灣有啲果農咧就會不停出貨，咁不停出貨有啲咩問題咧？就算未成熟，佢都夹硬出货，所以好有可能你买翻嚟嘅熟凤梨咧，其实系未熟嘅、未成年嘅，咁佢唔熟，咁咪算咯。佢话咧熟同唔熟嘅分别系咩咧？你自己 mark 低个价钱咯。如果已经系原熟嗰啲咧，其实就每个咧大概卖4至60蚊嘅港币嘅。但系如果唔熟嗰啲嘅话咧，20蚊至30蚊嘅啫，咁你就知道咧究竟好唔好味啦。佢今次教一教大家咧，有样嘢嘅就系买个凤梨翻嚟之后咧，究竟有啲乜嘢嘅注意事项咧？等你食起上嚟咧，会更加甜啲。嗱，真系闻所未闻噶，咁起码我自己大香梨啊！唔知道各位平时食菠萝嘅时候咧，有冇都试过咧？听住咯噃。第一要睇下个叶系咪青 B B 嘅，好。第二揿一揿个底，揿一揿个肉身，唔系揿个娇躯啊，揿个菠萝个肉身吓，唔好太熟。如果咧都揿得到落去嘅话咧，咁就系靓噶啦。仲有你饮葡萄酒有冇听过？要醒一醒酒，要等佢 breathe 下，唞下气。你知唔知原来买个凤梨翻嚟都要俾佢醒噶？佢话因为咧啲凤梨咧运到嚟香港咧，咁佢即系冷藏咗一段时间啊嘛，所以各位朋友，你买到翻屋企咧最好。先在室温里面挤它半日，这个过程呢叫做醒，它说要等个凤梨呢醒回转头才行。好了，睡醒是不是立刻可以吃呢？都不是的，还要做多个步骤，是怎样呢？ 你记住要将成个凤梨上下倒转摆15分钟。吓、啊，点解啊？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系冇错。原来个用意系话咧，将原本沉喺底部嘅糖分咧，你将佢调转咧，就将佢倒流啊，由个底倒翻到个头度，令到成个凤梨嘅甜度一致。喂，如果你唔教我咧，我系以为你讲少嘅，都系嗰嚿生果啫。真系当个糖水咁样可以倒转，咁使唔使熬一熬佢，搓一搓佢，等佢熬匀啲噶？哎呀，人哋咁样教你就咁样听啦。佢话咁样食咧，就会令到你成个凤梨咧甜度均匀、平均有味道。最后一样咧就系我要教你嘅，你食完个头之后咧，唔好抌咗佢。点解啊？因为你可以自己种噶，今朝咧我都收到我朋友嘅一个相片咧，就系话佢几年前咧就攞咗个凤梨翻嚟种咧，佢话种到今日咧，终于见到佢咧，即系好似个洋葱头咁样咧，嗰啲蒜啊、葱啊嗰啲个头爆晒啲青色嗰啲叶咧，好似话就种咗出嚟啦。咁原来咧，你如果想喺屋企自己种，无论系菠萝同埋凤梨咧，都有个好简单嘅方法。我今日呢条视频咧，一个 YouTube 短片啊。佢就教你咧如何用食剩嘅菠萝头种植盆栽，喂，真系好简单嘅啫。最紧要系咧，你将个菠萝咧或者凤梨咧切到个头咧，系连少少肉都冇嘅，青 B B， 保留翻咧嗰啲叶啊、框啊咁样咧，然后将佢成个浸喺个水杯里边咧，佢话咁就种得噶啦。吓，真系咁简单？系自己上网睇下啦，俾条片你望埋，我会俾3个菠萝，以后就可以自己水果自己种啦。瞬间看 channel， 哇！喺程振鹏好在咧，佢都即系吓，有帮衬到最后一次戏院嘅嗰个生意，都冇咁多遗憾。唉，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咁啊，你由呢个礼拜开始带我哋咧睇多啲唔同院线嘅戏院，咁你就真系你就一张票，我哋三个睇到笑。 唉，本来睇戏咧，入戏院欣赏电影咧，真系一个赏心乐事嚟嘅。不过就话一来就疫情关系啦，唔系咁方便啦；二来咧，其实你要去睇一套戏咧，你要谂下自己有冇咁样嘅时间咯。依家有阵时咧，就真系咧系冇时间咧，即系走入戏院咧，可以静静地咁样啦，花个零两个钟咧嚟到睇一出电影啊。因为你会左谂右谂啦，究竟我系咪仲有其他嘢要做咧？咁啊嘛。好啦，咁啊，不过呢一个啊曾志豪嘅諗法咧，都可以待住先嘅，听几时有机会可以咧，即係实现到啦吓。不过呢有一样嘢咧，就而家喺香港咧已经实现咗啦，就係嗰样嘢咧同呢一个篮球场係有关嘅。啊，估唔到咧，原来咧依家咧香港咧都有一个地方咧，佢係叫做咧全港首个女性友善特色篮球场、哦、哇，喺咁特别一个咁样嘅篮球场啊，咁其实咧都系来自呢一个嘅喺屋村活化嗰啲运动场嘅呢个计划而嚟嘅，咁就喺咧将军澳嘅明德商场嗰度。就是首設有呢一個啦，香港第一個咧女性友善運動場啊，咁啊見到呢一則咁嘅新聞啦，都會繼而咧八卦啦，了解一下啦，究竟係咩嚟噶？係咩咁特別啊？呢個女性友善特色籃球場咁啊，佢又得意，你聽落咧以為係女性專用咧，咁又唔係喎。佢唔係女性專用喎，佢只不過咧加入咗一啲咧，就係女性用家咧應該會係啱用嘅嘢，譬如話咧，就喺嗰個嘅籃球場嘅出入口嗰度咧，就會加裝咗一塊銅鏡，咁就俾咧女孩子咧女球員咧打完波之後咧，都可以咧整理一下而用咁話。其實男仔又何嘗係唔需要咧，都係要整理一下而用噶咁。咁同時咧，亦都有一啲嘅玩家啦，啊，即係女球員啦，女仔中意打籃球嘅朋友咧，就表示咧，見到呢一個咧咁樣嘅女性專用嘅有女性嘅友善設施喺裏面嘅籃球場咧，就話都好啊咁樣，因為咧向來咧佢哋都好難咧係去霸場嘅打籃球嘅。咁啊，因为始终咧，香港就冇话划分咧，男性专用定女性专用啦，自然咧就喺打波嘅时候咧，佢哋要同男仔去争啦，咁同埋咧同男仔争咧，有阵时捞埋一齐打波咧又。 尴尬咧，惊到身体会有碰撞啊咁，所以始终觉得有一个咧女性友善嘅球场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嗱咁啊，中意咧系打篮球嘅女孩子咧就记住呢一个地方咯吓。咁啊，佢仲有一啲嘅特色嘅标语咧，就喺个篮球场嗰度咧系加入咗嘅，譬如话咧系有一啲咧就真系同女仔咧有啲关系噶啦。落呢个女儿当入樽啊，呢啲咁嘅字眼啦、啊、吓。好啦，咁啊喺呢个 channel 方面咧，既然咧系同呢个女孩子打篮球有关啦，啊咁我哋咧虽然知道香港而家有个咁样嘅篮球场啦，咁但系我哋又知唔知道原来女孩子打篮球嘅话，原来都咧有一啲嘅定型咧系俾人发现嘅喎、啊。咁呢个来自咧系台湾嘅，咁啊彭仔咧就揾到有一条 channel 咧，咁就系叫做呢一个嘅 FUS 福斯。跟住呢一个破折号咁，跟住呢就花式篮球，咁呢个就係个 channel 嘅名称啦。咁佢入面呢有一条短片呢叫做女生打球常见的十种人，你是哪种者咁样。即係话呢女孩子打篮球嘅时候呢通常就会出现啦。呢十种系咩呢？第一种就係洗球啫。即係呢淨係懂得喺度即係猜波啦，唔知道做乜啦。第二就是尖叫啫，即系话咧，无论打紧波嘅时候咧，发生咩事咧，佢都会突然间尖叫嘅，即系可能甩咗个波啊，又尖叫啊，有人射咗上篮啦，又尖叫啊，咁就尖叫啫。第三种咧就叫化妆啫，即系话咧，佢咧都唔知嚟打波定嚟化妆嘅，成日都会走埋去化妆。第四种咧就是抢球啫，即系话咧佢净系识得咧抢波嘅啫，其他唔识做噶。第五种咧就叫面包啫。啊！呢、這個其實都唔係好識，呢、這、一個要係台灣嘅文化嚟 咯。即係成日射 airball 啊！ 係啊， 因為麵包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射個波咧三不尖啊，又掂唔到框，掂唔到板，又掂唔到網，就叫射咗個麵包波啦。 係啦、啊，咁佢話咧女孩子好多呢啲咁樣嘅麵包啫嚇，唔該曬豪仔嘅補充。跟住第六種咧就係、是發呆啫啊！即系喺个球场上面咧，乜、 就 是、都唔做啊，就喺度发呆又冇反应啊，叫佢又冇反应。第七种咧就系二运啫啦，即系咩咧？即系话咧第一传、第二传，人哋传咗个波去到第二传啫，跟住咧佢就要咧整停嗰个波嘅，唔俾人有第三传嘅。咁咧呢个就叫二运啫。第八种咧叫篮下啫，呢、這个篮球篮球个篮啊，篮下啫，就系话咧。喺呢个禁区咧，佢就系绝对领域啦，咁样系唔系都唔俾人哋过咁样嘅。好啦，跟住第九类咧就叫做啦海瑞啫。咁海瑞啦啊，又系 check 翻咧，台湾嘅朋友咧系形容嗰啲咧控制全场大局嗰啲人咧就海瑞啊咁样。 讲翻个英文先得噶嘛 ，Carry。咁海瑞姐即系话咧，唔理嗰个嘅队友咧喺度做啲咩啦吓，佢咧依然咧就系一派海瑞咁样，即系咧，我话晒事噶啦，即系自己带领晒个波咁样啦吓。第十类咧就要打卡啫，呢、這个最易明啦。都唔知嚟打波定嚟打卡嘅，周围都会影相咁。啊，原来咧喺台湾嘅朋友当中咧，佢哋认为女孩子打篮球咧有呢十种噶啫，咁得意啊！咁但系今日三八妇女节，点都要俾啲面啲女孩子啊，所以我彭仔咧只可以俾三个咧就系滴汗嘅 emoji 呢一条短片咧。唔知桂花田中唔中意打篮球，有冇打过篮球咧？好似冇见过你打篮球、 啊。长大咗就冇打。小学生嘅时候都系篮球队嘅要员一个嚟嘅，咁我咁大只嘅身躯，咁依然喺你十个里面系冇嘅。顶到我可能系 Carry 姐嚟嘅啫， 即系海瑞姐啊！你系 Happy 姐啊？ 系啦， 人哋有人哋嗰边有 Happy 伯，呢边有 Happy 姐。 我系抢篮板嘅。 哇，咁威！ 你知唔知佢点样抢篮板噶？佢撞开人哋先， 掉开佢， 咁个篮板就喺自己 度。够大只啊嘛，系咪先？ 可以唔使针噶，佢都已经。 系啦，讲得冇错，今日系三八妇女节，祝各位咧青春美丽啊，啊样靓啦，心地、心境、心情一样靓啊！啊，有晒呢几个元素咧，应该可以活到过百岁，就好似咧啊，日本呢位啊，喺两年前啊，正式成为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全球最在世最长寿人士。 田中佳子女士，是啊，她是1903年1月2号出世的，到今天已经118岁了。婆婆健康如何啊？嗱，佢咧就患过两次嘅癌症啦，做过白内障嘅手术啦。咁啊，虽然咧系咁，但系身体嘅状况啊依然好好嘅。佢15年前先至冇做工嘅啫。吓，15年前系啊，阿田中家子佢咧喺自己有生意个店铺仔嘅，佢做到103岁先退休，之后咧就入住咗安老院啊。每朝早咧6点就起身啦，咁早起身，咁啊唔好以为佢只系食同瞓乜都冇嘢做咁样吓，118岁嘅佢咧吓，啲工作人员话佢下昼咧就会啦，婆婆咧就会去钻研呢个算术，同埋佢最中意系咩啊？玩黑白棋啊，仲赢过嗰啲安老院嘅职员噶，哇犀利！唔单止啊，呢位118岁嘅田中家子咧，婆婆啊，佢将会有一个历史嘅任务，就系、是、当3月25号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开始之后，火炬就会送到佢嘅屋企，婆婆就会接过圣火之后咧，佢屋企人咧就会推住坐轮椅嘅佢啦，就完成100米嘅传递路程，临尾婆婆咧就会企起身。行几步，亲手咧就将火炬咧传送俾下一位火炬手啊！哇，相信我谂冇乜边个人一出世就会想过自己原来有生之年可以传递呢个奥运圣火啊！咁啊，希望咧东京奥运咧佢哋能够顺利完成啦。今日咧分享啊，韩国乐乐 channel 之同样是妇女节。中国竟然这样度过哦，佢咁样意思即系话即系点啊咁嗱，两个韩国嘅 KOL 咧，佢就会揾咗好多咧资料关于大陆点样过妇女节嗱，好得意个都有一个有一个公司咧就话所有男同事咧就会喺个广场咧向住大楼咧就唱歌咧就俾佢啲女同事听，有一个咧就系咧。寫晒啊大大隻字咧嘅标语咧就赞扬咧啲女士们系啦，咁喺大学里面会有啲男士咧就喺度自己点样去整花啦咁样，其实都几得意嘅，我会俾3个心心眼同埋3朵花俾所有嘅女士啊，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不是保持1.5米就够了吗？ 喂，要放弃了吓？ 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两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 重型车两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宋恩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宋恩琪，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成语，有主题嘅，系咧最常俾人哋乱用错嘅成语。 哦， 用咗你都唔知。 系咪以前咧？ 系咪 成语木胆啊？ 系咪明枪木弹 嗰啲？直情系讲错啦！而家讲紧所谓用错咧，譬如咧，你已经系咧，可能你赞啦，哇！阿田你真系个女色狼啊！你以为赞佢，其实系笑紧佢噶嘛？咁我哋而家讲一啲成语咧，我哋以为咧个用法系啱嘅，原来实际我哋平时一向都系用错咗。 系以前系我哋用喺以为佢咧就系讲啱，但系其实实质佢唔系咁。 嗱，好简单啦，譬如咧，如果咧。哦，我哋个老细啊，程振鹏咧，佢有一日就 有老细噶， 有嘅。我哋啲爸爸有老细噶嘛？如果有一日咧，我哋爸爸啲老细程振鹏咧，就同桂花田同埋同曾志豪讲：啊，你哋两个表现咧，真系差强人意啊！ 差强人意。 咁请问佢系赞你定踩你？ 我觉得有个差字嘅 咧就唔好啦。 系啊，我哋平时都听过呢四个字，系咪 啊？ 系啊，仲记得有人话，其实个正音应该系读痴强人 系咩？系啊， 有一轮好中意讲呢几个字， 听到有人讲强差人意噶。 系啦，咁请问咧，究竟个意思咧，佢系话紧我哋爸爸妈妈好定唔好啊？ 渣个差字都唔系， 都唔系好啦，嗬？ 好差， 系好差。 系咯，系咪好似话你争啲啊咁样啊？ 系争好远添。 系啊，等等， 其实 咧，原来系赞你噶， 佢赞我。 原来呢一句成语实际上咧，佢个字面意思咧，原来啱啱好调翻转咧，佢系话啊。其实你都唔错、哦，你都咧喺大致上咧，其实你令人哋几满意你噶。 系啊，做 uncle 咧成日都俾人咁讲噶。 系啊，因为咧嗰个差字咧，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咧，略略啦，微少啦，即系都唔错，少少。咁、那个强咧就系话咧，有一种好振奋啊，令人哋觉得你好劲咁嘅作用。 哇！咁咪差少少咯。 唔系啊，略略啊，都唔错啊， 所以你咧都几叻， 都几叻啊， 都振奋到人。 系啦，即系话其实你嘅表现咧都唔错噶啦，你系几叻，可以咧令到人哋都满意。哎、但我哋而家调翻转就话，哇，阿天啊，你嘅表现咧， 好失望啊，令人 差强人意啊！你我哋而家当咗系咁用啊， 系啊，咁我哋咁， 所以其实更加冇强差人意噶，其实系我哋你嘅乱咁作噶咋。 系啊， 如果系咁咧，嗰、那个老细咧就会你问。完之后你仲觉得自己系差喎，咁佢会即刻收翻呢句说话啦。 系啊，仲有另一句咧， 就 另一句都经常讲嘅，就系话，哇！佢哋话桂花田好大食噶，真唔真噶？ 唔好成日讲我妈妈。 空穴来风啊嘛，咁空穴来风系咩啊？ 必有因。 咁即系话佢系冇嘢无事生非啊，定系有事生非啊？ 喺个洞穴嗰度有啲风吹咗，而家有。 有 事生非 系啦，所以我哋成日搞错咗啦。原来正確咧，风咧系要嗰个窿咧空空地咧，先会有风吹过嘅。所以本来就话俾人听，讲得佢有呢个问题咧，一定系有啲原因嘅。不过我哋而家成日都捞乱咧，讲到就话，哎呀冇，空穴来风啊，佢乱噏噶咋咁样。你明唔明啊？我哋而家咧乱用咗啦。 等市民嘅判断，佢唔透露自己接种边一款嘅疫苗。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46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时隔三日再次回落至400宗以下，累计92817人确诊，再多8名患者离世，至今1642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占335宗，其中首都圈有240宗。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确诊宗数回落，同周末检测量减少有关。另外，疫情通过疗养院、公众聚集设施同小型聚会感染仍然持续出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0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11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8.5，跌19蚊；美团318.5。刚刚转了是319.4，跌17.6。小米集团23.25，跌1.2。中国移动58.5，升1.65。港交所463.4，跌16.4。中国海洋石油9.5，升2.7。药明生物83.25，跌6.45。保利协鑫能源2.5，跌3.3。阿里巴巴225.8，跌1.2。中国平安98.3，升1.65。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65， 英镑 10.732， 瑞士法郎 8.334， 澳元 5.978， 加元 6.136， 新西兰元 5.565， 欧元 9.2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7.1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3.8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6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5,8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35美元，卖出1,70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还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今次嘅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飞图入面嘅 MV 咧，佢有自己嘅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嘅耳环饰物啊，都系叶生搞噶。 咁如果有人话诶、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1啊，而家气温系 20度， 继续啊， 继续啊， 相对湿度80%， 耶、 yeah. ！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啊， 好， 我想问一下咧，大家有冇发现自己嗱？我哋直播室里面咧，我哋嘅三部嘅手提电话啦， 系 三个唔同品牌嘅，唔同品牌 嘅， 唔同品牌嘅， 系， 咁有冇发现咧？ 某个牌子的电话呢、去 order， 即是去叫一些嘢嘅时候呢，好似嗰个速度啊，或者是那个被人接受。接收的 有 不同快一点的。 我试过啊，因为那时呢book那些我好像不是book外卖，我是book酒店那些啦。咁佢又去到个页面呢，譬如佢要揀阿里，你想揀大房细房啊、你有几多个僆仔呢，我发现咗一样嘢喎。点解呢，我用我部手机呢，我上嗰个网呢，我冇办法可以按到啊。即係譬如佢显示话请你讲多我听你两个僆仔几多岁。我按唔到嗰个项目出嚟，你按咗嗰条巴咧，佢唔会弹嗰个所谓嘅清单出嚟咧。咁我开头以为，哇！你个网页咁废嘅烂嘅咁样，但系后来睇睇下唔对路，我部 Android 嚟噶嘛，咁我攞我老婆嗰部，佢系呢个生果啦，就睇到咯。即系原来系嗰个系统咧，我谂佢有啲网页咧就净系。佢又唔係淨係 支援， 係啦，但係佢就喺嗰個系統架構之下咧、 就 run 得好順，同埋睇到咯。我幾次都係啊，所以我就所以 塞 咗喺度。 你所以你感受到啦， 係啊，我 feel 到啊。 我冇感受，我冇感受過呢一啲嘅狀況，因為我根本可能懵到呢個地步咧，係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同嗰個系統有關咧。 佢可能以為輕機係正常嘅， 冇比較。 我喺度諗咧，最多係咪我自己部機有問題，或者係我用緊。呢一度嘅 WiFi 有問題，我就冇唔會諗到你哋頭先講嘅係咪個系統問題咧？ 咁我想問嗱，你經常性都嗌的士啊？嗱，豪仔唔會嘅，豪仔係自己揸車啦嚇。咁我就唔會搭，唔係點搭的士嘅。你係 call 車最多噶啦 ，call 的士。 冇錯。 你有冇發現你 call 的士嘅時候，好似都唔係幾順利啊？就喺或者比較慢啲啊，應機啊等等咧。嗱，相對你如果可以比較下嘅，可能同事等我嚟啊，等我嚟啊，我去撳啊，咁樣即係我叫佢嚟啊。 我知啊，但佢冇比較冇傷害喎。係 咯， 佢成日都隨遇而安喎。 又真係啊， 因為 新手牌。 我只係咧發覺，如果係好耐都冇人應機咧，咁係因為 你個地點唔好， 交通有關嘅啫。即係可能啱啱呢一帶個交通咧有啲困窿塞住咗啊。 相信是的，但你沒有證實是的。 多數都是的。 多數都是。 多數都是。 那現在會怎樣 的？現在呢在大陸、他就說呢，他說近年呢很多人都會叫車，他們會叫車的這樣。那在網上叫車，他就說了，他說呢有大上海有大學呢過去五年在一個一線的城市裡面進行了一個調查。他就發現，是的，就是他發現的結果真是不同系統的機个手提电话啊，讲紧去叫车，嗰个情况 系有分别嘅， 系有分别嘅。 哦哦， 咁系边个好啲咧？ 我估系生果。 你话咧？ 佢咁最贵佢啊嘛，大佬啊！ 我唔知啊， 唔知啊。 定系如果佢喺国内嘅话咧，系要用翻嗰啲又米啊，又馒头啊，系啦，又维美啊，系啦系啦，系咪咁啊？ 唔好意思。真系生果嘢， 都系生果。 佢话咧，生果叫车咧，好得意啊！ 生果 叫车咧，佢系容易到咧，容易啊，即系或者 call 职到咧，同埋嗰个快捷嘅程度咧，佢话比其他咧机咧系快好多噶。 哎呀， 速度系几多啊？ 咁佢又冇讲。 我翻到屋企啦，你仲喺度等紧。 哎呀，即系佢又容易叫咗啲专车啦，或者系享有啲优惠啦，等等嘅嘢。 唔系，优惠又唔同。优惠是纯粹佢嗰个系咪即系佢个设计好衰，即系可能真系生果版就有呢个优惠。 唔系讲紧即系话即系平啲啊，即系讲紧譬如嗰啲专车咧，譬如嚟到嗰个车系靓啲啊，佢即系咁样意思。 都有分别。 佢话佢又有分别噶。 呢个有啲奇呢，照计。 跟住咧，佢就话咧，佢发现原来手机越贵，更容易咧叫咗啲靓嘅车翻嚟，更容易叫接咗单，即系譬如我哋三个一齐去。 我用咩机咩？ 嗱，唔知道，可能佢有系统 feel 到你，即系 如果系如果你用微博。微博咧，你而家每发一条短信出去咧，你最尾就会俾佢认证咗噶，佢会写住呢个系 由 咧三叔手机发布嘅，所以 边个型号？ 所以之前咪成日会俾人哋笑咧，就话你猛咁叫人哋用国货咧，但系佢嗰条 Twitter 嗰个微博咧系用生果发出嘅，然后就话支持国货。 哦，系啊，俾人知道。 所以 我 自己嘴巴， 唔系，所以我怀疑咧，我因为我都唔识佢啲系统，咁既然咧佢有呢啲叫做发布系统咧，可以辨认到你部手机嘅型号，会唔会？佢哋呢啲 call 車平台咧，佢 都 可以分到咧， 我 估計嘅啫。 佢話咧嗰啲貴即係譬如有啲車咧比較貴啲噶嘛，即係譬如相對地可能有 名牌 系咪会咁样？我唔知大陆 咁样系嘛？名贵房车， 唔知大陆叫车系嗰啲会唔会系分翻我呢个型号嘅车咧系会收费贵啲嘅咁样？可能即系嗰款型号嘅车会收平啲。咁佢就话咧，原来生果咧嗌出嚟嘅车咧，佢话更加容易被嗰啲专车啊，或者系嗰啲贵啲嘅车咧去接单啊。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啦，喺呢个上海、北京、深圳啊、成都啊、重庆啊五个唔同嘅地方咧，佢话抽样调查咧，佢话真系喺试过咧。叫八百几次嘅车，佢总共咧就花费咗50,000+人民币啦。咁啊，咁佢就话咧调查后，佢喂真系大家如果見到係呢個生果型號嘅車咧，可能佢哋真係睇到係呢個生果型號叫嘅車咧。佢話咧接嘅單多咗啦，佢話因為咧同埋咧收費嘅時候咧，可能人哋會俾多啲 tips 啊。咁所以咧， 即係用平用呢個生果嘅手機嘅人，可能會鬆手啲俾 tips 啊。 啱即係佢估嘅啫。 係啦，佢即係唔係佢話佢做咗呢個調查啊嘛。咁跟住佢話，咁因為用得生果機，咁即係貴價嘢啦。 其實你俾得起 錢啦，相對地，因為成日都有炒价噶嘛，咁所以佢就话啦，哎呀，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所以咧，佢就话亦都试过咧，佢系比较过啊，用唔同嘅机咧，就去 call 啦。咁佢话生果机系真系俾人哋，即系比如好似桃仔咁样啦。佢用佢嗰部机，我用我部机，跟住咧，我系接单系快过佢咯。 即系 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同嗰、那个机嘅嗰个叫做系统冇关系，纯粹系咧 部机， 纯粹系你就着 Yasaki，我就着 Kamakachi， 哇，咁我就又 Gucci 又成嘅就靓啲。咁於是乎你 serve 我就服務好啲， 歧視 就係咁啫喎， 其實係一種歧視啊， 係咯， 發現有啲咁嘅現象咯。佢話：哇，咁點得噶？咁唔怪之咁多人，佢哋都要爭相，即係時未佢哋未有得賣嘅住嘅先咧。 你話 個個爭風落嚟買啦。 你話如果咧，我當呢個係叫車系統先算啦。 係咯係咯， 嗰個叫車系統咧，佢係譬如話，原來咧嗰個生果咧大公司咧係有俾每年或者每個月咧有一個乜嘢嘅服務費俾翻佢。他哋呢間叫車公司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會咧先一見到 order， 如果係咧來自嗰個生果手機嘅話咧，就會接咗佢先。咁樣係一件事喎， 即係你有優惠俾佢一回事。 即係啦，反而如果係因為人哋有俾錢佢，咁所以佢咪接咗嗰啲生果電話先咯。咁我又覺得如果係咁咧，就係係另一件事啦。咁就唔存在係咪咩歧視啊？咁我就會覺得好似好唔公道。 佢都似係，不過咧，我覺得佢唔係公唔公道，我覺得會唔會太膚淺咧？ 你諗下，揸得生果機就會係有錢啲啊？ 我哋呢度三個阿彭仔嗰部係咪生果啊？ 唔 係，佢係咪睇早場嘅戲啊？ 唔係， 佢係咪買炮谷入場啊？ 佢係， 我係啊。 阿桂花田係用生果噶，佢係咪就係唔會買炮谷啊？唔係就。系咯，都唔错。 我系咪好买车？我唔会。 佢唔会啊嘛，系咪先？ 所以其实咧，系呢啲朋友咧，佢哋认识呢个咩 Android 机嘅有钱人少啫。 系，同埋我想唔系嘅，因为 Android 咧，就算你同规格咧，佢点都平过生果咧1-2千元嘅。嗱，如果佢觉得花得起个1-2千元，就当系一个即系收入上面啊，或者付出唔同咧。 嗱，佢话咧， 实在太肤浅啦。 但系佢话啲，佢问过嗰啲即系嗰啲call车嗰啲司机咧，佢就话啦，佢话佢真系认为咧，手机越贵咧，佢嘅车费咧系会越贵，即系话可能个车程咧， 愿意俾得越多啊？ 系 傻咁搞错啦！ 佢话真系，佢系比实际嘅平时嗰啲咧系多。 研究调查咁得意 嘅，问下香港啲司机有冇呢个感受咧？ 系咯， 即系。我哋香港其實都已經好普遍，兩大陣營，唔係你啊我噶啦嗰啲手機。咁如果我哋啲的士大佬咧，如果你聽緊嘅，你都不妨可以喺我面書留言咧。咁你覺得香港有冇啲支歌唱咧？ 但係我想話你哋嘅陣營啊，都有一啲好貴嘅 model 即係型號嗰啲， 即係 Android 啊 ，Android 機啊， 唔係，但係 Android 都有貴價機噶嘛。 唔係我知啊，但係我頭先就話啦，如果同一個規格咧，我上個禮拜我都做咗個小實驗嘅啦，我幫我老豆買部手機，咁咧我見到最新嘅咯，不過我就係嗰個叫做韓國品牌啦，咁我見到咧。佢嗰個規格我就係對最簡單嘅啫，譬如佢係256G嘅嗰個容量，咁我就望一望生果，佢又256G，我又256G。如果韓國嗰部咧，我冇記錯就7,000+，7,000+，但如果生果咧，佢要去到256G咧，要12,000+嘅啦已經，咁我見到咪爭咗成2,000元咯。 争二千蚊噶啦， 咁咪真系贵啲，贵啲嘅 即系你话你要用10,000蚊买部Android 实有嘅，但系你个规格同生果系又唔同噶，所以生果佢唔知乜，永远都浪高你几千蚊噶。 哦，唔都系身份嘅象征， 咩啫？咁佢可能都有设计等等等等嘢咧，都唔系净系讲二五六 G 噶嘛。 我知， 唔系咯， 咪都要俾多几千蚊咯。 所以咧，唔该你以后订嘢咧，用你老婆嗰部机啦。如果唔系你啊，碌极都碌唔到啊。 系，我呢部仲要系台湾牌子咧，佢会唔会再歧视我多啲噶？嘿，肯定好平啦，你部机。 系啊， 真系噶，我有折添啊。 From hanging on too tight, clenched jaw. I've got another headache again tonight. 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 ，IQ 题，还得到字好借是做咩嘅？ 还得到字好借做中介嘅。 系咯，咁同咩有关嘅？而家还得到字好借？ 借钱咯，系银行啊，嗰啲贷款啊。 而家所有贷款广告都一定要加呢句噶嘛？ 系啊，借钱 梗要 还， 咪俾 钱 中 介， 然后仲要加一句还得到字好借啊！ 系啊系啊。 好啦，咁但系边一个借贷系可以免除呢个规矩？ 政府 咯，政府 嗰个咯，系啊，失业咯，失业 嗰只 咁 样 咯， 万蚊啊， 咦，你唔记得咗呢件事啊？ 我以为你想讲呢个添， 系啦，诶，我大把钱啊，我同埋八万蚊帮唔到我好多， 但系每个月只系还七啊几蚊， 系啊，我知啊， 七十几蚊息，你想点啊？ 仲有另一个借贷，而家都唔使写呢句嘅，同埋借可以借好多噶， 借好 多， 借 好多，冇错啦，呢个系烂剧， 但其实我未试过，今日咯，系咪啊？ 听日。 哎呀，唔系今日， 唔系今日 排队啊！今日八号啫嘛， 唔系今晚十一点咩？ 唔系啊，佢话系呢一个3月9号啊，正月26咧就 系 观音开府嘅日子，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借一借嘅咁样。阿彭爷你咩啦？你话你 未试过？ 系啊，我真系估你唔到啊！ 我都想借啊！唔系啊，但系其实意头嚟噶嘛， 系啊， 你但 系 一定 要还噶， 要我唔知点还嘅。 咩啊？好似话我听啲人话要蚀翻嗰啲你好兴嗰啲太岁 嗰 啲就当还噶嘛，唔系咩？ 系啊，同埋好得意喎， 有仪式嘅咧， 佢有观音借富三大流程贴士嘅， 系咩？ 嗱，第一 系点噶 ？run 单系咁嘅， 排队 系啦。我哋平时咧，如果借嗰啲财务公司咧，我哋就知道咩九出十三归啊， 面有呢啲，而家话咩面露面。 哎呀，咩都得嘅，但佢话咧，原来观音借富咧，佢有一个先还后借嘅仪式嘅， 要先还， 梗啦，你之前你借咗啦嘛，你咪还咗先咯。 我未借噶喎、 啊，上年唔、啊、知啊。嗱，佢话咧，如果 譬如彭仔派，譬如彭仔佢未借过噶，咁咪唔使咯。如果借咗嘅，梗系 要 还 一 次 先 啦。系啊，佢就话咧，你要喺咧借富嗰晚咧先进行还富仪式。 哦，咁唔怪之得而家话咁多人喺度虚陷咧，可能系等紧讲住还咗先。 咁嗰个算唔算系还富于民嗰个还富啊？系唔算嘅， 梗系唔算啦，点啊？ 逐打笑啫。 咁佢嗰个温单有冇话点样还法噶？ 有噶有噶，佢话咧还富嘅流程系点咧？第一唔好攞条裤出嚟吓，佢话咧还富祭品咧要以啲斋啦、素啦为主，系啦、 哦， 咁咧数量封建由人，不过总之就唔好有肉嘅，系啦、 嗯。 咁然后咧就喺嗰度上柱香啦，将还富嘅物品咧，譬如话嗰啲叫做寿金啦， 哦、 或者咧旧年库存嘅利是咧， 嗯。 唔知真定假咧，嗰啲利是 系咪我哋分一分噶、 啊？通常红纸一张， 系咪红纸一张啊？ 蚀太岁都系咁噶。 哦，系系，佢话放 即系扮利是系咪？ 可能系咪啊？ 要袋住喺身， 放到花宝佬咯。佢话去到收集，然后就交俾庙宇处理。但系唔系，佢写住去年嘅库存利是、 啊。系啊，佢会将系变咗做一封利是，写住红纸咁样蚀喺个利是封度。 O K O K， 咁然后就攞啲生果啊、祭品咧，就攞去化金啦，化俾佢啦，咁样。好啦，咁啊当还咗噶咯。咁然后你可以马上进行咧，就系呢一个香油钱咧，就准备借库啦。佢话咧庙宇讲明不设走卒，喂，系真系俾钱噶原来。 咁你封建有人。 系啊，最好带备散纸作香油钱，最尾咧就系带嗰啲即系叫祭品咧就入去。咁然后咧就都系嗰句啦，唔好有酒，唔好有肉。咁、 嗯、 然后咧就进行诚心诚意嘅借富。不过我觉得咧，我哋自己都要秉承嗰个心态嘅，还得先好借啊，唔使借太多噶。 记得要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12:00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林郑月娥上星期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寻日经深圳返港。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前日在北京分别会见特首林郑月娥和澳门特首贺一诚。韩正会面的时候包括提到在全国人大作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两个附件进行的修改之后，香港要做好本地立法的相关工作，确保香港一国两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说，中央深入论证和研究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过程中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包括香港特区主要官员。韩正昨日早上在北京会见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据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的片段，韩正在会上说，在国家安全和选举制度的问题上，中央十分慎重，经过深入研究和全面分析。另外，他又提到要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形容难度很大，但总要开始解决问题。如果情况一直持续，没有共识亦都没有方法，即使有方法提交立法会，又有拉布，损害香港市民的利益。今年中国国防的支出预算比去年增长 6.8%。在北京，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说，国防费用增加主要用于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以及改善官兵的福利待遇等。他说，中国国土安全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陆地边界争端的争议未彻底解决，岛屿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仍然存在。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敦促大陆停止对台军事施压，吴谦回应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绝非针对台湾同胞。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接受美国名嘴奥花云费的专访。梅根说，皇室在她怀孕的时候改变规则，令大仔亚奇出世之后没有被封为王子，令她很难受，并非因为封号，而是因为个仔将会得不到保护，待遇有别于英女王其他的孙。梅根又声称一名的皇室成员向哈利讲，担心亚奇的肤色到底有几黑。梅根拒绝透露那个人是边个。梅根在访问中说，曾经有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亦都试过向皇室求助，但是得不到回应。哈利王子之后加入接受访问，透露梅根怀住的第二胎是女。他透露离开是因为缺乏支持和谅解，又坦言担心已故的妈妈戴安娜当年多年前独自经历过的事会重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08点，跌487点，总成交金额1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7点，跌2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2.5元，跌26.5元；美团314.6元，跌22.2元；小米集团22.95元，跌1.5元；中国移动57.15元，升3毫；港交所456.8元，跌23元；药明生物80.7元，跌8.8元。中国海洋石油9.44元，升1.3元；保利协鑫能源2.49元，跌3.9元；阿里巴巴223.6元，跌3.4元；中国平安98元，系升1.35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767， 日元 108.44， 瑞士法郎 0.932， 加元 1.266， 人民币 6.509， 英镑对美元 1.382， 欧元对美元 1.19， 澳元对美元 0.7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820 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5,82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81美元，卖出1,70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啦，红磡区因为有观音开库仪式，由今日下午的4点至到听晚的11点，平治街部分的差管理、观音街和获家道分别有封路和改道的措施的。在铜锣湾区亦都有观音开库仪式，由今日下午3点至到听晚的7点，大坑的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都分别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慢车。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华都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元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元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元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元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的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我男朋友是不是好小气同埋好鬼自私呢？嗱，两个人喺埋一起呀，哎，真係呀，有边几对可以做到好似阿黄耀祖咁样同隔离嗰个相敬如宾， 十年啊都冇嗌过两次交，仲咁开心呢吓？唉，咁嗌交啊，系梗系有好多原因噶啦，鸡毛蒜皮都可以闹一餐嘅系咪？但系讲到要同另一个男人去露营，系去露营，同另一个男人去露营，我讲多两次啊，而闹交竟然你。是话你男朋友小气同埋唔顾自己，话佢自私精嘅呢吓。 鹏鹏啊，我好挂住新年嗰次呢同你两个人去去露营睇星星，你又呼吸我啖空气，我又呼吸你嘅气味，享受大自然啊！ 系咩？系咩？ 系啊！不如我哋再去多一次露营啦、啊。今次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 camping， 你话好唔好啫？ 唔好啦啩，好攰、啊。 你都享受噶，系咪？ 认为啊，个男朋友咁样推咗佢女朋友，咁样好唔好呢？吓、啊，好攰、啊。阿姨女朋友咁开心，又咁想去露营嘅话，佢会唔会放弃呢个念头，而因为你话攰而唔去呢？吓、 啊，鹏鹏啊， 啊， 你唔想同我去露营，系唔紧要嘅。我个客啊，你知唔知道啊？原来佢系一个咧露营专家嚟噶，即系话佢专门就做露营嘅，即系话喺露营方面咧佢好专噶，佢去过好多次啦，好有经验噶啦。 你个客男人女人嚟啊？ 男人咯。不过咧，我同佢咧系会带唔同噶嗰啲帐幕啦，同埋睡袋啦。咁我顺便咧就会向佢请教咧露营嘅技巧啊。咁啱啦，嚟緊假期呢佢又有时间，我又有空，咁我不嬲都有空㗎啦，因为我而家唔使返工，所以呢佢咪约埋我囉。 有空有空，你有冇搞错啊？你有男朋友啊，成个我喺度啊，竟然啊諗住同另一个男人去 camping 露营，你係咪纯品天真得滞啊？你啊，你个客啊，唔係因为你係女人啊，你估下佢会啊？唔会啊，咁好死啊！两个男人话去露营啊，教你嘢啊，系咪？你冇咁蠢 啊！冇两个男人啊，我系女人，佢系男人啊，你咁讲即系咩意思啫？ 就系因为你系女人，佢先肯同你去咯。如果你系男人啦，佢就唔会同你去啦。 系啊，又似你，原来你系咁嘅意思啊！哎，我真系太蠢啦，头先我 get 唔到啊！你而家咁样闹我，你咁你点啫？我想搵多个 friend 啊，咁冇人陪我去咋嘛？咁使唔使我真系特登搵多个女仔啊？要唔要咁样一齐去玩啊？ 我话完你啊，先讲话加多个。 咁你唔去，又似你。 哇！以上嘅对话。换嚟个女朋友就喺社交平台出 post 话个男朋友极度自私、极度小气，唔信自己同埋唔捱得，开始觉得佢好废。大家又点睇呢个 case 咧吓？ 也算爱你吗？ 没有妒忌。 我就系问我有冇嗰阵味啊？ 有问我嗰阵脆啊，达明一派啊，我爱你。当中嘅歌词就 exactly 系讲到， 系 哇，没有妒忌也算爱你吗？但系我妒忌你又话我废、 啊。哦，系、 啊。咁点啊？头先个 case 系咪真人真事新闻埋啊？而家就 系啊，系啊，新闻埋。 系啊， 你知而家好多嘢都出 post 啦。 都有得埋噶啦， 媒体嗰度有得睇。 喺媒体有得睇啦，就系讲紧咧，就系讲话咧，有个女孩子真系啦。咁佢好中，即系去过一次之后咧、露营啊，好中意。佢话原来露营咁多嘢搞，咁多嘢玩，即 系 佢好中意。即 系 准备嘅， 带佢啊， 系 咯、 啊， 真系啊。 咁啊，跟住咧，去到咗真系，哦，原来咁样嘅，即系佢话好开心啊。去完嗰次之后，但系个男朋友话：，哇，真系做生死嘅，真系唔好搞我啦。咁即系，所以咧就已经系嗰两个人、 有分歧， 已经有分歧咧。一个好中意，一个就唔好再搞啦。女朋友就话：，我想再去啊。点知个男朋友就话：，喂，你唔好搞啦。 而家个问题就更加恶劣、啊，因为个男朋友知道个女朋友为咗去露营咧，就物色咗一个 男 露营。家男人嚟嘅， 系啊，仲要系男人嚟嘅，呢、這个先系先出击嘅话， 老老实实啦。你话佢净系物色个男性露营专家，同佢买露营用具，我都已经觉得好难顶噶啦。 即系净系去买嘢， 一齐去买嘢，你应该都难顶噶啦。 但系佢 仲一齐去喎、 啊，但系冇嘢嘅喎，人哋可能个心态，但系你竟然个男朋友系会觉得，喂，佢肯定有啲嘢啦。如果唔系佢咁好死、啊， 冇错。因为佢里面嗰个对白系好真实嘅，就系、是、男人最尾个对白就话：如果你唔系女人，佢会唔会咁好死同你去露营，仲要教你嘢？我再要补充嗰一句 咩？ 如果你唔系女人，括弧靓嗰只。你估佢会唔会同你去露营？ 唔系， 你试下天华同我哋去露营啦。 我想了解下呢个个案咧， 吓死你啦！ 我惊紧啊！咁咧就有冇讲呢个个案嘅背景咧？就系、是、男女拍拖几耐咧？ 冇嘅， 冇嘅， 冇嘅。 请问有咩分别咧？呢位证人 嗱，如果佢哋已经系拍拖一段时间，譬如话五年啦，打后咧，咁咧。我就覺得呢個男仔咧就真係小氣啦， 嚇！ 因為佢應該了解個女仔係一個咩為人啦， 嚇！ 點解唔係？ 你繼續啊，我會俾足呢個反應你噶啦。 我覺得係喎、 啊，你個死佬嚟嘅，即係當我冇到啊！我你即系你觉得我同你拍拖十年，我就人老珠黄冇晒魅力，我同个男人去露营，佢都唔会对我无心无脚啊！ 我唔系讲人哋会唔会对佢无心无脚， 你净系对我有信心，你即系其实对、 就 是、 对个女人有信心， 你即系你对我身材冇信心啦，你对我吸引力冇信心啦， 咪系咯，系咪咁样啊？ 唔系，如果佢真系咧，只系识咗咧一年半载啊咁咧，我就会觉得咧呢、這个 男仔 担心啲，這個、男仔有个咁嘅反应咧。就是可以原谅， 即系你而家你买部新嘅手机，你就会好好爱锡佢。如果部手机用咗五六年咧，你就会周街劈咧，俾人攞，你都觉得冇问题啊！你死佬， 同埋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就系你摆喺度都冇人执你啊！ 系啊，你个死佬， 你 随便去啦， 系啦，梗系唔得啦， 随便去啦。 同埋点解唔可以调转咧？个男人带翻佢咧，咁可唔可以同个女人啊？ 哎呀，我可唔可以同个女人 一齐缩影啊？ 其实系嘅，咁咧 我仲要缩影啊！你露营，我缩影， 缩影 你露营， 酒店 我 缩 影， 我缩影啊！我直情去同一间嘅度假中心， 我哋分开两张床，一间房两张床， 系啦，冇错，一间房两张床正， 系 不过同一个浴室， 系啦，同一个马桶。 问你死未？ 唔系，系有网民咧都系咁讲啊！佢话将心比己啦，倒翻转你男朋友揾个女仔同佢一齐去去露营啊，都系分开噶，大家都系冇嘢话。冇嘢噶，咁你又如何咧？咁样， 但系调转咧，如果个男人咧真系想揾一个人同佢露营又好，宿营又好咧，咁我想问下，嗰、那个肯应承同佢去嘅女人，代唔代表系有意思啊？ 系。 是即系有定冇啊？ 我觉得有嘅。 咁如果咁嘅话，咁点解你又会俾个女朋友同个陌生嘅男人去露营啊？ 衰格咯， 咪你衰格咯，啱唔啱？衰格。 唔系，嗱有时就咁讲啊，因为咧、那个女仔真系咧系觉得冇嘢噶，因为佢觉得自己我只系纯粹去主要目的系想去露营啫，而我真系对露营嗰样嘢好想探索得更加 你哋叫多几个人一齐去开开心心 啦啦啦， 咩男朋友 hold 住。佢其實喺佢嗰個女事主係咁講嘅，佢話其實原本咧都係諗住揾多個女仔同佢去嘅， 咁咪仲衰 三人 咩意思咧？男朋友 咪仲衰咯？ 點解衰多兩下？ 梗係衰多兩下啦！ 點解衰啊？有個女性朋友喺度噶啦喎， 咁啊點啊？ 房子 咪係咯， 煙霧 拍手掌，隔離吶喊啊！ 哦，或者交 到啊，交到啊唔得， 你咪衰太多咧？咁好啦，我想問啦，咁個女朋友好想去啦，咁而家點啊？ 咁唔好去咯。 哦。 就会因为你嘅所谓嘅谂对方嘅谂法 咧，你揾个女嘅路人专家去 哦，咁就 OK 啦。 系啦， 就唔会有其他嘢想法。 冇错啦，系啦。 我会去到呢一步咧，如果系咁咧，我就唯有发悔气地咧，都会话我同你去啦。 啊，系啦。 咁咯， 但唔得，我哋长贫难顾。 唔系 可能个个礼拜都中意去露营，你但你又好唔中意噶嘛？你个个礼拜都去。 我就密谋呢一次，搞到佢都好唔中意。 唔系咁衰啊，使唔使？ 唔系，一系就出绝招，就问佢话，唔系哦 ，OK， 我谂到啦，扮晒嘢话。都好喎、啊，其實我本身都想了解下露營呢方面嘅意見，不如你俾你嗰個男性露營專家個電話我咧， 同佢 camping 一次先。 唔係，我就扮咧就想問佢攞資料嘅，一打你電話度咧就話：喂阿強啊，聽講你要同我女朋友兩個去露營、啊，係係啦，我梗係冇嘢啦，點會有事啫？大家男人真係好清楚啦，呢啲嘢係咪先？ 我唔知你咧點會點教我女朋友咯？ 係啊， 即 係 等佢知難而退啊！ 係啊， 咁係個即係因為其實都好得意嘅。我又覺得嗰個女仔真係純品得滯嘅， 係咯， 即係佢話咁啱個客咧，佢又露營專家，跟住肯同佢去買嘢啊，跟住教佢幾下。 阿、啊、強啊，哎、網我梗係放心，我女朋友同你去露營啦。你知呢個世界啦，就衰人好多嘅，成日都有嗰啲咧，即係朋友嗰啲咧性侵犯嗰啲咧， 網騙 好多嘅。不過好在遇到你應該冇事㗎，真係。不過本身我同幾個警區嘅阿頭咧都好熟下㗎，係 咪 啊？ 同埋咧，你小心講。边咧好多野狗噶吓、啊，夜晚啊，你小心喎、啊。 哇，咁仲衰啊！野狗惊嘅，咁、那个女仔咪更加匿入佢帐幕度咯，唔得掂噶嘛，真系。 佢同个男仔讲啫嘛。 系啊。 我只系话咧，因为咧 又多一招就系事前嘅叫对方好放手咯、啊， 即系恐吓佢。 系有点而系。 好难嘅男仔唔会打俾嗰个男仔嘅，佢只会向即系嗰个男朋友啊，唔会打俾嗰个男人噶，佢、只会劝服嗰个女朋友，喂你唔好去，一系咧你点点点等等等 嘅啫。我想问女人有咁单纯嘅咩？ 我相信有咯。 唔系，成日都话女人又好有机心啊，又话谂到好复杂噶嘛。 我又 会觉 得咧，嗰、那个女朋友应该系sense 到、感觉到嗰、那个专家、露营专家咧，其实就当佢兵咁用。 唔系边个当边个先？ 系啊，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当嗰个专家系 露营专家， 系佢只兵。 咁咪就啱咯。你系做得兵嘅，就你系肯即系要服侍噶嘛？ 咁即 系 有意思啦，系咪啊？即系对个女仔。 嗱好啦，如果再举多个劲啲啊， 一日未结婚吓，咁系咪又都可以有呢啲咁样啊？ 你有权噶，不过我有权嬲咯，我有权发癫咯。 哦，系。 系啦，嗱，但我话如果就另一个例，即系另一个情况再极端啲咧，佢话系个男性专家，吓岂有此理。佢唔中意女人噶， 哦，即系原来系同志嚟嘅， 系啦，但系都唔得， 唔得啦， 对我嚟讲都系 佢话啫，你有咩嫌弃佢啊？点 知啊？ 点知佢系咪咩啊？ 唔系咯，佢嗰条本 系，系咯， 佢嚟搭讪嗰个男朋友咯，嫌弃到 啦，系啦，唔系有嗰啲网民咧就话啦，佢个男朋友信得过你女朋友，但佢信唔得过嗰个男仔， 系 咯，同埋荒山野岭得你两个，系咪先？万一咩事咁点算？即系其实个女孩子都应该咧收敛下咧，唔好即系唔好俾个男朋友咁即系睇到自己好似好随便啊。 哦，系咯，所以有时候我唔明白，如果呢个系真人真事咧，咁见个女人谂紧咩嘅咧？有阵时又话啲女人 激佢一定系点咧？ 系啦系啦，又激佢 啊？ 定系啲男诶啲女人真系 试下佢系点 咁天真咧？同埋我觉得对边个好唔公平嘅，知唔知啊？ 对嗰个 男性露营专家好唔公平，因为如果我系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男朋友嘅话咧。我真的会以为得米噶， 哦， 一个女仔 暗示， 一个女仔同我一起去露营啦，我唔就算唔使发生亲密行为，我起码都会觉得，哇，佢对我劲有好感啦， 有进 一步发展啦，方将我示爱咁点算啊？ 喂，真系，因为露营啊， 露营， 因为通宵一晚， 即系听到个露字，你就已经心花怒放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啊，点知原来系个 lunch cam 嚟嘅。 有啲咁嘅嘢嘅咩？ 即系一点至两点计 lunch K 之后， 即系上堂一样啊嘛。 阿强，你咪谂多咗啊！我同你 lunch cam 啫，吓去大屿山点 lunch cam 啊？冇谂住大屿山啊，去个商场度啫。 系早讲啊！ 系啦，我哋去嗰个露营用品店度试一试啫。 哎 哟，咁唔露营野餐得唔得啊？ 可以啊。 野餐会唔会轻强啲啊？ 星期天气很好，心理报告，心理报告，随时压力快要破表，分针秒针 喜欢跑掉。身边围绕，好像变成微风，吹过一片草原，遇见你是勇敢的吗？白云加上蓝天，非常适合聊天，我的朋友好久不见。想跟你去野餐， 堂妹想跟你去野餐啊！但而家我想听新闻报道。 仔将会得唔到保护，待遇有别于英女王其他嘅曾孙。梅根又声称一名皇室成员向哈里话，担心亚奇嘅肤色到底有几黑。梅根拒绝透露嗰个人系边个。梅根在访问中说，曾经有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亦都试过向皇室求助，但是得不到回应。哈利王子之后加入接受访问，透露梅根怀住的第二胎是女。他透露离开是因为缺乏支持和谅解，又坦然担心已故妈妈戴安娜多年前独自经历过的事会重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8点，跌390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7点，跌2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4.5跌24.5，美团314.8跌22.2，小米集团23.05跌1.4，港交所455.2跌24.6，中国移动58.05升1.2，药明生物81.5跌8元，中国海洋石油9.43升1.2，阿里巴巴223.8跌3.2。保利协鑫能源2.47跌4.1，比亚迪股份182元跌13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3，瑞士法郎8.339，澳元5.977，加元6.137，新西兰元5.562，欧元9.2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0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5,82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27美元，卖出1,70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柴湾的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就要改经嘉业街和常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野佬赞助之一个人的自由发挥。 从前是自由地轰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会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要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一直也是日历孤单却有你。 究竟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这个歌名的排列可以有几多可能性呢？大家可以自行发掘的。但是这班野佬梗是就是继续由单身寡佬的角度出发，讲喜欢自己和自己的相处。 是你的总是活来死去活来，若然人得我正正回避。 作曲陈永康，填词郑敏，编曲监制 Yellow。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叮叮叮叮，六国大封相，噔噔噔噔噔噔， 好戏啊！ 好戏连场， 英国版嘅嗰啲叫咩？ 咩溏心风暴啊？ 系 啊， 经济啊， 两样啦， 系啦， 系啦， 唔系， 但系溏心风暴都系搞大家做噶嘛，有现代版啊嘛，最紧要系而家咧，即系嗰个串流平台都做紧嗰套 Crown 嗰个纪录片咧，即系嗰套剧集啊，咁啊，哇，好似所有花生啦，即系嗰啲元素都全部出晒。 总之每次咧呢对夫妇行出嚟嘅时候咧，总有咧大篇嘅新闻系报道 啊！你叫佢咩噶？你叫佢嫂啊、阿姑啊，定咩啊？ 哎呀，话晒咧，我哋 系啦， 系啦，你系我哋 诶，咩身份？ 驻皇室冇身份特派员， 系我系冇身份嘅， 系啦，驻皇室冇身份特派员，系啦， 犀利啦！ 今次咧就一早就已经同你预告咗咧，就话喂，佢系咪旧年已经脱离咗皇室啊嘛？ 系， 唔知旧年定前年噶，就离开咗皇室， 系 就话 离开啲封号啊， 唔理你，唔要你嘅封号，走咗去美国同加拿大生活噶嘛？佢嗰阵时 系，佢唔要啫，但即系佢意思话佢脱离啫，但系咧佢都仲有嗰个职衔喺度嘅。 有，但我唔同你玩啊嘛。 系啦，跟住咧就喺旧年定系啱啱年头嘅时候咧，成日更加咧会话系即系唔要啦，直情咁啊嘛。 咁由嗰刻开始咧，就已经话咧，即系佢哋英国皇室咧，即系英女王就已经同佢好唔妥噶啦，即系已经好惊个孙咧，话你会搞啲咩噶咁样。 岂有此理啊！即系俾你咁样玩法，真系唔一掂当噶嘛。 系啦，咁而家咧果然吓，佢哋咧就喺即系呢一个妇女节前夕咧，我唔知佢哋系咪都顺便庆祝埋咧。 系啊， 妇女节前夕 啦， 系啦，就接受咗咧呢一个美国知名嘅呢一个即系主持人奥花云费咧嘅爆料专访，就是、哈利王子咧同埋佢嘅太太梅根，其实即系等于咧。我覺得嚇，我未睇個訪問之前咧，我覺得呢個架勢似係咩咧？因為梅根係美呢個梅根係美國人嚟噶嘛。 啊、 其實佢而家等於咧就係好似翻娘家咧，我受到啲咩委屈， 啊、 我翻娘家 咁、啊、樣， 我喺娘家嗰度揾人啊，數翻自己嗰個叫做外家。 唔知點解咧？而家好似咧，即係因為佢係嚟自兩個國家啦，一個美國，一個英國啦。 冇錯， 硬係覺得咧，即係咁講啊，自己一個人喺度諗咧，即係覺得咧。阿哈利咧可以入罪咗去人哋嗰度咁样， 咁啊， 即 系 佢个架势程度，因为冇噶啦嘛， 因为佢啲行为举止或者决定咧，都系倾向系保护， 即 系 帮助女人， 系啦。 嗱，你哋啲咪英女王嘅谂法咯， 唔系即系， 我冇话佢错。 哈利啊你！你俾人蝦到上心口懵成成，而家你哋 名嘅真係想當年嘅蝦咩你？ 真係你哋而家衰曬啦！係啦，喂，咁但係如果咧嗱，即係如果佢個太太爆料講嘅嘢係真嘅話咧，咁啊調翻轉。哈利个老婆俾人虾你紧，俾人虾紧， 俾人虾紧， 俾人虾紧，虾到上心口，系啦， 虾紧大， 系啦，唔系 Megan， 系虾紧，系俾人虾紧。啊，嗱，讲下你个阿嫂嫂发生咩事啊？ 喂，但系问题系，即系佢所个嗰个感受，我即系头先新闻我哋都有讲咯，佢就话佢嫁入呢个皇室之前咧，佢话佢冇。做過資料搜集啦，亦都唔知係皇室係咩一回事啦。咁跟住就話唔知哈利係咩人啊？點啊？ 我覺得唔出奇喎。佢美國係冇皇室噶嘛，同埋美國係高度崇尚呢個自由啦。即係雖然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所謂名門望族咧，但係同皇室嗰種嘅傳統係兩個觀念嚟喎。 係啊，即係咩都係咁啊，都行步路都係要有遵守有規矩啊嘛。 同埋你見美國係崇尚咧啲女人咧係總之即係嗰個女權當道噶嘛。 係自由，始終自由奔放。 我又覺得佢話佢冇研究過皇室咧，係一啲都唔出奇。 唔係，所以 day one 嘅時候你唔係啊，咁你咪去，即係佢會覺得人哋嘅國家個皇室都應該係咁樣啊？ 唔係，佢冇諗過係如此咯。我見到有啲人咧都有啲好得意嘅評論，就話係咪佢細個睇迪士尼多咧？係、 哎、啊， 迪士尼裏邊啲即係公子同王子咧，冇咁多規矩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但係有嗰啲惡魔嘅後底攬。係 啦、 啊， 冇錯，但係佢又可以對付啲惡魔嘅、 啊， 然後就話佢哋可以自由自在嘅、啊， 且不能勝正咁樣係嘛？ 同埋、啊啊、舉一個例子嗱，因為咧佢而家訪問裏邊咧，佢、就話佢係覺得即係俾人禁聲啦、啊，入到英國皇室咧就發現自己咧即係 唔準亂講嘢， 唔準亂講嘢。太天真啦，忽视佢啦，又有种族歧视啦，咁样 精神煎熬啦， 系啦嗱，咁我哋举一个例子，我哋最熟悉嘅迪迪尼嘅嗰啲王公主咧，除咗白雪公主之外咧，而家 有一个系有色人种嚟嘅， 唔系嗱，除咗有色人种之外咧，而家仲有最出名嘅，当然就 系 Elsa 啦 ，Elsa 佢呢一个叫做冰雪女王啊，冰雪奇缘咧，佢里边嘅皇室里边系点样噶？佢系可以用女人做主角， 系 对抗所有邪恶。然后仲要系咧，即系佢一个人搭上征途啊！佢系唔使咧，即系闪闪烁烁咁样行嚟行去咧，佢可以与民同乐噶。所以嗱，呢个其中一个文化差异咧，我谂佢冇想象过，我哋啲皇室系 OK 嘅，真系走嘅。佢而家讲到里入到去里边咧，直情系一入后门深似海， 好似所有嘅幻灭咁样话。 系啦，嗱咁啊， 佢唔准佢做咩咧？ 唔准佢亂講嘢咯，譬如佢話咧入到去之後咧，因為唔可以自由發言噶嘛，你唔可以立亂就將你自己啲嘢發出去啦。 你所有嘅嘢你都要去經過一輪嘅審批咁先得噶嘛。 係啊，嗱咁其中一個咧，我覺得比較具體啲咧，就佢話我同哈利有個長子叫做阿奇阿奇，佢話咧就皇室成員咧就有問過佢，就話 哈，梅根啊，唔知咧你个仔啊 Archie 咧，佢个肤色会有几黑嘅咧？我好想知道佢有几黑啊！ 做乜嘢啫？ 因为佢系黑人嚟噶嘛，阿梅根系黑人嚟噶。 即系深色啲皮肤咁。 系啦，佢就话我就想知道，即系天有几高，然后就想知道你皮肤 有 几 黑啊？咁点样攞啲咩度咧？ 系啦， 其实系咪佢嫌弃人哋个肤色啫？ 如果用呢个口供就系咯。 喂，咁唔系？ 如果用呢个口供就系咯，系咪先？ 咁我问啫嘛。 你唔会问呢样噶？如果你唔在意肤色。 系啊，咁我都知道，咁我要写落个族谱里面。 黐线嘅族谱点会写肤色啫？ 你 玩嘢啦！ 你点知啊？ 都唔应该咯。 咸丰年我讲过嗰啲叫做护照啊，系讲系用形容眼耳口鼻啊，蓝可能蓝眼睛，棕色头发啊，咩颜色皮肤可能咁样写咧？ 啊，唔系 OK 嘅、嗯，我中意佢呢边为佢皇室成员嗰边就即系维护翻个传统。 但应该冇乜可能。 系啊，冇乜可能嘅，我都觉得。 冇乜可能系因为咁样啦。 系啊，佢甚至乎话咧，希望佢唔好做皇子，佢话就因为唔知佢有几黑啊！ 惊佢系咪影惊影衰英国皇室啦？而家 系啦，即系可能佢对佢哋英国皇室咧，话我咁多年全部都系佢哋嗰啲白人嚟嘅， 系 啦，就冇出现过其他肤色。咁又老实啦， 佢哋真系有咁讲过嘅话，又真系有啲歧视咁啊！ 直情有啦， 但系呢个所谓嘅皇室。人员啊， 系啊， 即系皇室成员系咩意思咧？系广泛到嗰个守门口嗰个啊？ 唔会啦，皇亲国戚噶啦，应该 打住个皇冠喺度噶 啦。嗱呢度佢就唔讲名。 我又觉得咧，通常讲得啲咁样嘅说话咧，唔会系佢哋。即系就系英女王啊，或者系威廉王子啊，查 可能 系 其他侍从嗰啲嗬， 又或者系其他嗰啲咩亲戚姨妈姑姐啊，即系嗰啲棍 系啊系啊系啊， 系系系啊， 即系可能系嗰啲咧，即系把口唔收咁咧， 同埋系几 讲呢啲啦， 同埋系几衰，因为佢话咧，原来皇室咧就喺梅根怀孕期间咧，话改变咗个规则，就令到佢个长子咧冇办法出世之后封为王子啊，咁佢觉得好难受咧，佢话唔系因为咧我冇咗个封号。而佢覺得咧，點解我仔咧唔會得到你皇室嘅保護咧？同其他英女王嘅孫咧又唔同咁樣。 係、 啊、原來係因為咁樣。咁再加上， 你知係咪因為佢兩公婆已經話我唔做呢個皇室？ 唔 係 喎， 係係 懷緊小公主，懷緊細路嘅時候喎，係喎。即係嗱，不過當然呢個佢嘅各自正功啦。但係咧，如果你話將頭先嗰段對話咧變成我哋日常生活咧普通百姓啊家庭嘅話咧，直情就係咧個老婆。就喺个老公面前咧，就讲紧你阿婆啊，你个太婆啊，佢话唔知啊，我哋生出嚟个孙啊咩样噶？ 点咩先？ 冇得分啊，族谱啊！ 公平啲，公平啲。 唔系我而家代入去佢呢个方向。 佢冇讲话系英女王 嗰边嘅人啊嘛，咁即系都系你哋英女王家嗰啲人啦、 啊。 英女王嗰家姓咩？就是、伊丽莎白系嘛？系啦，系咪叫伊丽莎白嗰家？ 咩啊？英女王佢 唔知佢嗰家咩嚟噶？查你啦，唔知总之嗰边啦。英女王家族啦， 系英 系啦，佢家就咁样啦。你谂下嗱，你系个老公，你期望或者你期望你个老公系企喺边边啦？你系戴住肚，然后你就同你老公讲老公啊，佢话我个肚啊，唔知有咩问题啊，以后去到祠堂度冇猪肉食啊，讲到明噶啦，已经新年比利是个孙啊，你中唔中意？ 我觉得咧，如果系即系两兄弟嚟比咧，阿哥咧，阿 威廉好听话， 系啦，佢话。咁佢哋个规矩系咁样，咁我哋咧就遵守嘅。咁啊，但系哈利就唔系喎，一向嗰啲版本噶嘛。哎呀，我知你啊，点解我仔唔系王子你？你阿哥个仔系啊，成日都话个两兄弟不和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佢一定会帮老婆咯。喺呢阵子， 同埋咧，仲有一句咧，我觉得都几惊嘅。即系虽然我哋隔住几万里咧，即系好难同我哋相关啦。但其中一句咧，就触动好多香港人嘅心灵咧。原来因为咧，阿哈利佢话咧，佢非常担心咧。戴安娜的悲劇重演啊，是啊，不是说怕被狗仔队追到撞车这样 exactly 重演，而是他说呢好大压力啊，皇室婚姻又不幸，家族又唔帮佢咁样， 即系又喺皇室成员入边咧，又多一个咧不愉快嘅人生，咁就唔想啦。 系啊，真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怀疑咧即系就算你有几多所谓皇族嘅身份都好咧，你搣开呢啲包装咧，人性都一样嘅，即系佢都系受到佢家庭成长嘅背景影响咧。哇，我自己个妈妈。咁样喺个大家族困咧，似唔似睇我哋嗰啲咩嗰啲家春秋嗰啲咧？我唔要，我好似我上一代嘅妈妈咁样，系啦，我唔要咁样啊！我要离开你呢个老爷咁啊！吓你个衰仔，你够胆离开个镇啊！你又唔好翻嚟，砰咁佢就真系走咗。 一堂雷电咁样， 系啊，一堂雷电咁样，真系犀利，即系呢个哈利。 跟住咧又讲，头先咧 佢啊上嗰个节目啊， 系 又唔知分几多钱噶啦， 诶，佢讲到明冇收钱， 冇收钱嘅啲， 有冇前后利益啊？ 咁冇人知嘅，咁咩叫前后利益先？如果佢呢个访问出咗世之，唔系出咗街之后咧，大家好同情阿梅根同埋唔系梅根，啊系梅根，大家好同情阿梅根。咁於是乎， 大家捐錢俾佢， 就捐錢啊，或者贊助佢，咁算唔算唔 會捐錢嘅？ 係咯， 我硬係覺得應該有啲利益關係嘅。 哇，唔係，我就覺得咧，呢、這個訪問咧，即係對英女王嚟講咧，真係直情係撩心撩肺啊！ 嗯、 我諗咗好耐都冇人會將佢哋自己即係。中国人传统家丑不出外传， 系啊， 佢话就话英国即系一场冇分别，系咪？ 我有时都会咧，等呢位老太婆啦， 系系 系，即系都几烦。你谂下，有一个都九十岁啦嘛， 有啦有啦， 即系咁大年纪嘅一个女人，一位一个婆婆， 系 佢嘅屋企咁多事嘅。 系， 样样事都系要由佢嚟到做主嚟到摆平嘅一啲嘢，因为佢仲在生。 哦，系啊， 最高领导， 最高领系啊，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嗰、那个。啊、但系佢头家咁多事咁烦， 仲要系 咁多年， 仲要系咧，佢个叫做祖父啊，菲立亲王咧，而家啱啱就喺伦敦医院度治疗紧呢一个即系病啊嘛，99岁咯。系啊，嗱，仲有啊，如果即系有好多人而家选择投向英国怀抱啦，咁你记住一样嘢。即系譬如如果桂花田咧，你要去英国嘅话咧，你最讨厌嗰个唔可以系卡米拉噶咯？ 点解啊？因为多过呢个、啊。 因为而家咧，原来喺英国咧，佢哋有个最新嘅 皇室最不受欢迎嘅指 数。有啊有啊， 系咩？ 佢哋有一个咧叫做 U Government 啊，应该我谂嘅意思系话，即系你的唔知政府咧乜乜乜咧，就追踪民众咧对皇室成员嘅观感。 系 哇，紧要啊！即系。冇人嗌佢哋唔做啊嘛， 系 咁佢哋咧就有53%嘅民众咧， 系 对梅根系有负面态度， 哦，多一半、哦。 咁以前咧，原来佢话咧一路以嚟咧呢个榜首位置都系卡米拉嘅， 系 啦，你见下佢花田咁咬牙切齿就知啦。 除咗我咩，仲有好多我啲同事都争噶。 但系佢话而家调转咗啦，佢话咧 梅根竟然啊系攀升咗第一位， 梅根取替咗卡米拉， 好快已经成为第一位啊。 系啊， 咁即系英国嘅民众。 是好赞成佢哋皇室应该有呢一种传统嘅形象啊，好多行为啊，佢哋话啊， 好佢哋守规守规矩， 好守规矩 嘅， 系啊， 保持住。佢唯独是咧，佢一嚟到咧就咩都反晒传统咯，又唔喺边间医院生仔啊，跟住又唔去用嗰个仪式去公布啊，又唔带个仔出嚟啊，成啊咁样噶嘛，即系好多嗰啲传统咧，即系譬如阿嫂，系啦，唔系即系阿讲紧海蒂咧，佢系跟足嘅，系啦，咁但系佢咧，佢嗰 啲 夫妇咧， 系啊。 就冇跟足咯。 你有冇发觉我哋如果用中国传统嘅伦理咧理解英国皇室咧，系融会贯通噶，系毫无隔膜噶。你直情可以理解哦，佢古代咁谂咯。 系啊，因为同埋即系了解佢多，就连啊嗰啲衣着啊，佢都唔去跟足，因为佢哋其实系即系嗰啲女士们咧，系有一套嘅规格咧行出嚟噶。 你好似好巴英国皇室喎、 啊。唔系，即系我意思。 因为而家多咗个爵位空缺，可能咧。既然你少咗个新抱啦，不如试下揾我 Jack， 我系呢个 Princess Jacqueline 啊，唔知有冇机会可以入到去咧吓？咁不如揾住呢一个 Prince Joyce 先啦，佢系郑欣宜啊，诶都唔关我哋事啊，食住花生啦。总之最紧要咩啊？孝顺父母， 家和万事兴。 哎，我中意呢句，家和万事兴。 恭喜生财啊！月被贩卖，同东都博我戴羊群冇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同东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都掉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跟隊。 多口摆姿态，真心话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准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都乜都未累，低俗地就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为非。 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上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驱前快活， 请真鹏风骚快活人。 好啊，听过有欣怡啊 ，Joyce 郑欣怡嘅 Prince Joyce 系啦，咁啊正话咧讲开人哋啲英国皇室事啦，又讲到美国嘅女人嫁入呢个英国皇室啊，又搬嚟搬去住啊，咁 佢等于移咗民去美国噶啦，而家 系咯，我就呢个移民嘅话题咧，原来咧我成日觉得咧好似唔系好关我事嘅，我身边都冇呢啲要移民嘅打算计划嘅朋友， 唔系啊，佢终于食咗第一次 食咗 farewell 饭 啦，终于食咗第一次 farewell 饭， 就话说咧寻。昨日咧就終於有一個小型嘅同學聚會喺某個同學屋企，咁啊幾個人聚會之間，我先發現原來咧我都真係唔少同學咧係搞緊移民。 係有冇話目的地喺邊處啊？ 有澳洲，有加拿大，有英國， 係、哦嗯、都仲係同九十年代一樣啊，英美澳加 係啊係啊， 都係嗰度係啊。咁佢、啊、有冇同你透露啲咩各自？ 有啊， 係啊。 我先聽佢哋講咧，先知原來咧，哇！而家啲中介咁犀利， 點樣啊？點樣啊？ 即係可以幫你咧，即係差唔多係一條龍到下，你有一啲國家咧係俾你去做嗰啲叫初創投資， 係係係 啊。咁你究竟初創一盤乜嘢生意？ 佢幫你諗埋啊， 係啊， 哦幾好喎、 啊。佢有 價值不菲噶， 咁又唔係喎， 即係俾好多錢啊！ 因為嗰啲所謂初創嘅，如果你係用嗰一種去移民嘅咧，佢唔需要你賺錢嘅，你可以蝕曬嘅最後。 哦，所以如果你有一顆初創嘅心，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想創你嘅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午见记者的时候话，北京两会正系审议的其中一项议程是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议案，他希望借此机会重申政府的立场。林郑月娥话，为确保香港的管治权掌握在外国者手上，他非常欢迎今次的工作，亦都十分认同这项工作内要遵循的五大原则，特区会全面配合。 他表示，過去幾年立法會的亂象令施政舉步維艱，本港的選舉制度有漏洞和有缺陷，特區難以自行處理。他感謝中央繼去年國安法之後，從憲制層面負起責任，為特區解困。今次的工作採取決定和修法方式，是合時、合法和合憲，中央的主導權不容置疑。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下一步會向公眾解說，今個星期人大審議通過有關草案之後，特區會全面推動解說工作。而這幾日當人大審議期間，會密集式透過傳媒解釋。他說，第二階段當人大授權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同意，特區政府會聽取社會各界意見，接觸代表團體。第三階段是本地立法，經行會同意之後會提交給立法會審議通過。他強調，修例的工作相當複雜，政制和內地事務局和律政司會有專責的同事負責，在落實基本法附件一同意的產生辦法之後，特區會妥善安排之後12個月的多場選舉全力以赴。兩名市民日前離世，他們曾經接種科興疫苗。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說，暫時在香港、土耳其、南美或者內地都看不到科興疫苗廣泛使用和慢性病惡化有什麼關係，認為現階段無需暫停接種，但他說有需要設法令到長者接種的時候安心。梁子超在一个电台节目建议，可以提供在其他地方使用科兴疫苗的情况给市民参考，亦都建议多由私家医生或者诊所为市民接种，令到长者觉得安心。他又说，本港65岁以上的长者每年有5000人因为心脏病离世，2500人因为中风或者脑血管等问题离世。被问到有没有接种疫苗，梁志超说自己和家人都已经接种，但为免影响市民的判断，他不透露自己接种哪一种的疫苗。 UA 戏院宣布即日起全线结业，戏院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说，由于疫情和长期的经营压力，决定停业向顾客致歉。UA 是本港主要院线之一，1985年创立。告别声明表示， UA 36年来陪伴大家一起成长，度过无数光影时刻，形容作出停业的决定是艰难和痛心，感谢顾客、同事和合作伙伴过去的鼓励和支持。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戏院停业多时，到上个月中重开，目前 UA 有6间戏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系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8点，跌389点，总成交金额142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7点，跌2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4.5跌24.5，美团314.8跌22.2，小米集团23.15跌1.3，港交所455.2跌24.6，中国移动58元升1.15，日明生物81.6跌7.9，中国海洋石油9.43升1.2，阿里巴巴223.6跌3.4，保利协鑫能源2.45跌4.3，比亚迪股份182.3跌12.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38，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6，人民币6.511，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6点，跌97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 买入1704.86美元，卖出170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到印尼旅游都比较中意去巴厘岛。其实除了巴厘岛，在爪哇岛都有很多充满印尼文化和风情的旅游名胜。 例如印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8个世界文化遗产，而其中4个就是位于爪哇岛，分别是曼丹省乌容库国家公园，保存着大面积的低地雨林，以及几种濒危的动植物，包括爪哇犀牛。 还有中爪哇省婆罗浮屠，又名千佛塔，大约在公元842年兴建，但是因为火山爆发，令佛塔群被掩盖了接近千年，到19世纪初期先被发现重见天日，它亦是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 而第三个位于爪哇岛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日野特区普兰巴南神庙，大约在公元850年兴建，是印尼最具规模的神庙建筑。 而最后一个就是中爪哇省桑吉兰早期遗址，在那里发现到一些石器时代的工具和50种化石，包括远古巨人和猿人等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好啦，上集讲到口黑学呢本书。是啊，咁你中午嘅，咁因为呢时间唔够啦，我都话喂唔好嘥咗佢啊，一次过不如呢就嚟返个下半场啦。咁口黑学第二部呢就而家开始啦。咁唔知你仲两位同学 上回 讲到咩呢？上回其实讲到呢就係话佢呢有呢个求官嘅六字真言嘅，系啦，就话俾你听，如果你要求官嘅话咧，点样又要尊啊，又要去送啊咁样。咁咧，但系我就话啦，佢仲有另外咧，就系做官嘅六字真言，即系求咗个官翻嚟，同埋咧你要真系做官嘅时候咧， 你有咗啦，在职咗啦，哎，终于请咗你啦。咁你喺度在位嘅时候，你要做啲咩咧？ 系啦，系点嘅咧？嗱，咁个六字真言咧，又系嗰啲咧巧口惨手嘅，分别叫做 最近都讲咗几个字呢啲啊？ 系啊，分别就系叫做咧空公婆。孔空隆隆， 哇！第一个字 系啊，空啊， 空气个空啊， 空气个空。第二个就 系 恭，恭敬个恭。第三个咧就系捧啊，即系捧你上天个捧。第四个咧都系空，不过今次系凶恶个 空，凶恶个空。 系啦，第五个咧就系隆啊，即系听唔到有个隆啦。最尾就系个隆字。咁即係作弄个弄啊咁样。咁呢佢点样去解释呢几个字呢？哇，我发觉如果你听呢个环节你又照读嘅话呢，你嘅广东话应该都可以咬得好精准。 冇错啊。 虽然呢位你中午呢係四川人嚟㗎，不过唔紧要，你读出嚟啲音呢我哋用广东话都好传神㗎。空公捧空隆隆。咁唔係叫你隆空啊。 呢、這个就係做官。 做官嘅。 嘅时候。 係啦，第一呢个空呢即係空洞嘅意思。 空洞派。 係啦。 佢話當你身為一個官老爺咧，喺文字上啦，特別係咧有啲文件啊批文咧，佢話最緊要咧就係寫得空洞啲。佢話其中細妙精妙之處咧，最好咧就係成篇文讀完可以恍然大悟，做事嘅時候咧辦咩事情咧都係東又得。西又得，有时望住你呢一个可以雷厉风行，有时又可以咧慢慢抽身。佢话总之咧就唔好讲得咁具体，唔好讲得咁实在。 啱啊，其实由古至今都系咁。 系啦，即系做事最好就系啦，模棱两可嘅，系啦，就空空洞洞嘅， 唔好俾死线自己。 系啦， 我记得咧，即系回归之后咧，港府官员咧咪好兴，其中有一两个特别添。就成日话俾人话佢哋好似录音机嘅， 系啊系啊，佢哋 讲 真系嗰几句。 其实佢另外一个嘅即系为官之道就系，总之你唔好讲其他嘢，你就系重复讲翻嗰段嘢啫。 讲几次就讲系真噶啦， 无论人哋问你咩，你都系答嗰套嘢。 譬如佢哋嗰阵时都有啲演绎咧，可能话嗰个官咧就要出嚟见记者啦。我哋讲紧古今中外咩官都好啦，咁咧佢可能咧其实佢乜嘢内容都未有，咁可能真系未有嘢发生啊嘛。咁但系佢话咁点样可以对付一个起码都要有五六分钟嘅记者会要讲啲咩咧？咁样佢话你就将 讲嘢慢啲， 唔系佢话咧你就将咧我哋会推出政策咧呢几个字咧就将佢填充句子。譬如咧你其实净系得个你嗰条线咧，你净可以系啦，你净可以话俾人听，你话我哋会有个政策发展噶啦吓，不过具体系咩就未谂到，咁你唔可以咁讲噶嘛。 系啊， 咁咧佢就话啦。你就要咧喺每一個字中間咧，你都擴充句子。嗱，譬如我會有政策發展，你唔好講個我字，你要將佢變成我哋經過部門上上下下全體人員， 左左右右 係啦，用心良苦係啦。咁我哋就即係就集合咗啲力量啦，咁樣咁就將個我字咧就擴充咗出嚟。 我作為將個我字變咗做政府嗰個名，好長嘅。 唔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地區。唔係，我哋都話到古今中外咯，冇話喺邊樹嘅，真係。即係佢想話俾你聽咧，因為佢想話俾你聽嘅就係，原來我哋唔係就一個人諗嘢啊，我哋係有成個好多部。部门啦，好多势力啊，好多力量啊，成个团队嘅，咁就其实归根到底咪即系，总之就你有嘢谂啦。 系啦， 咁然后咧，你话啦，我哋会推出一个政策咧，你又唔好讲推出咯，你就话啦， 推行即将。即係將佢話唔好講話即將係即係講緊啊嚟緊，我哋預計即係講好多詞語。 唔係因為你推出咧，就實在太過簡單就講完啊嘛。咁你就可以話啦，我哋決定咧，可能譬如話有計劃，經過深思熟慮、謹慎通盤考慮之後咧，係啦。適時係啦，咁你又多咗啲字咯，係啦，咁然後咧嗰個政策咧，你又不妨再加多啲形容詞。我哋一定會推出一個可以照顧到方方面面，滿足各方面持份者嘅目的需要，達到平衡上下，對社會嘅長遠同埋今後嘅發展咧都有大有幫助嘅政策。 有啊，有聽過呢啲水蛇春。 佢話咧， 好多形容詞、啊。 呢段咧就係空嘅，即係精妙之處啦。因為咧，如果你用抽乾嗰個方法咧，將頭先嗰啲包裝個我字啦，包裝個齊心合力推出啦，推出一定要講，迅速。系啦，適當咁啊，即係其實都係講個時機啦。咁全部崩曬出嚟之後咧，其實個意思就是我哋會做啲嘢噶。 喂， 不過其實做啲咩咧，係一定唔會有噶。佢係唔會講俾你聽噶。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睇翻我哋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中國大陸佢而家開緊嗰個會咧，佢哋好多隻政策等等嘢，佢都係 唔好舉咁多例子啦，真係。 唔緊要啦，咁我都要大事嚟噶嘛，討論下 兩會。 唔係啦，我都發現唔係，其實除咗呢兩會咧，佢仲有其他嘅佢。 佢有好多啲省份， 你諗住攞佢嚟做例子話佢空啊？ 唔係啊，我講緊即係 我同你割噶，我割隻噶，同你 割咩啊？ 割隻啊！咁你想發現到啲咩啫？ 我發現佢哋咧好多時咧，一學佢，你學到好多詞語，攝咗即係加咗落去裏邊。 我係正面嘅喎，你個樣。 我正面嘅，我唔係咩？我係講佢即係加好多形容詞，好犀利咯。即係譬如佢每一個 project 出嚟嘅名都有好多字眼擺曬喺裏面噶嘛。 你睇即係中國大陸嗰。嗰啲圍觀者佢哋喺形容自己嗰啲嘅工作啊，或者係匯報嘅時候咧。 係真係你就會明白有啲字眼咧，真係喺內地咧就特別歡喜用嘅。 係啊係啊， 凡 會 言沒有不勝利的，凡發言沒有不重要的，係啦，凡同人民一齊沒有不親切的。 係啊， 係啊，中噶啦， 好 啦，呢個就個空字啦。咁我哋而家都係講緊咧，就係當年嚇係啦，呢一個李宗吾寫口黑學嘅時候咧，佢就講緊做官六字真言，第一個真言就空洞啦。咁第二個真言咧就係恭啦。咁咧意思即係話咧就要卑躬屈膝啦，恭恭敬敬。佢話咧直接就係對上司而言咧，你一定要有呢一種咁嘅態度。間接都有嘅，就係對你上司嘅親戚朋友、姨媽姑姐， 哇都要啊， 都要，因為以前官場咧，即係其實 好多黃馬褂。 我諗到而家都係嘅，你如果可以巴結到阿廠長夫人嘅，咁已經可以打通咗廠長啦。咁但係如果你想打通廠長夫人嘅，你會唔會試下先打通廠長夫人可能佢嘅小秘書咧， 或者佢係外甥咧？ 係啦，甚至乎咧嗱，嗰陣時我聽過啲古仔咧，佢就話嗱，廠長就有廠長夫人，廠長夫人咧好中意去嗰間化妝名店度咧就買嘢嘅。咁你不妨先打通咗廠長夫人中意幫襯嘅嗰個名店嘅嗰個櫃位小姐。 咁你又贏啦。 咁你就可以知道咧，佢幾點會嚟啊？佢最中意乜嘢？ 所謂啲皇親國戚 係啦。咁咧佢就話要用一個恭字啦，咁樣。 恭敬係所有嘅人， 唔係所有。就限指你嘅上司 同 埋佢嘅 身 旁 人，系啦， 系啦，不过都要楞到个上司嘅， 系啦，系啦， 因为相对而言咧，佢第三个字咧， 捧 个捧字咧，原来咧喺佢哋嗰个讲法咧，就系啱啱调转，系同恭敬系相反嘅， 吓， 系啦，我哋而家就好似即系将你捧上天咧， 系啊， 但系系啦，但系佢话原来咧，即系因为我都话佢四川人嚟噶嘛，咁唔知系咪佢哋嗰度啲土话方言咧，佢话原来呢个捧字咧就唔系对。 下捧定捧啊，咁样叫做 佢个捧咧，系用自己嚟咧捧高自己一格。 我自我自己提高自己啊， 系啦， 即系话喺你啲 自吹自擂啊， 喺你嘅高层前面话俾话 调转， 喺你下属面前就话自己几咁叻，去到今天嘅地位去到呢度。 系啦，嗱，各位对住上司永远净可以恭嘅啫。恭敬个恭，但系对住下属就要捧啦。佢话咧捧自己，系啦，就要将自己咧捧做有两方面。譬如一咧就话自己仪表上咧好似一个大人物咁样，即系譬如黄耀祖成日着嗰啲高踭鞋就咁样啦。系啦，要捧到自己咧好高嘅咁样。系啦，咁啊，程振鹏都中意买名牌袋啊，我哋都明白啊。 我都有自信争嘅。 系啦，佢都要用呢个方法嚟捧自己嘅。 系 啦，第二咧就喺言谈上面咧就要令人觉得咧佢识好多嘢啊。佢系好劲嘅一个人嚟噶吓，咁啊令到下属咧就惊咗佢。 咁唔好系真心识，唔好系吹水识。 咁唔理噶， 系啊， 系啦，所以佢就话咧，恭同埋捧咧就要灵活运用嘅。总之咧，见高咧就要向佢拜，但系见低咧就反而要抬高自己。系啦，咁第四咧。就凶恶个凶字咯， 咁死啦！呢个凶边度咧？ 啊，真系要 佢好简单嘅啫。 我对外要凶恶。 佢话咧，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咧，佢话就算咧对方咧即系家破人亡、卖仔卖女咧，都唔好有任何顾忌。即系你个人要凶狠啊！ 哇，即系一刀切嗰啲， 不过咁 样，手起刀落 嘅 咯，冇晒家人噶咯。 系啦，但系佢话咧喺呢个凶嘅字上面咧，一定要蒙上一层仁义道德。 咁点样凶咧？好难取舍噶、 啊。唔系，即系你所有，即系话咧，你所有咧都要用咧照顾仁义道德啊，发展为目的咧，但系做包装。即系嗱，举例啊，可能喺婆罗奶咧，佢哋要拆人哋啲屋、啊，咁、你千祈就唔好话我为咗发达啦。你係為咗咧，我哋為咗社會整體利益發展、仁義道德，哪怕拆到婆羅奶嗰度家破人亡咧，都唔關你事。此為之空嘅目標啦，係啦，嗱呢個其實都好常見啦。我哋睇嗰啲古裝劇成日都有啦，係咪先？ 但如果現代會俾人救病噶咯， 所以一定要有仁義道德呢四個字包住佢。 我其實唔係想咁樣噶，其實係為咗你哋好嘅，你自己諗下。 係啊， 如果佢咁樣得正嘅喺度啊，幾時他朝一日咧就攻打咗你哋，咁你哋點算？ 所以你无论做，其实啲阿爸阿妈成日都咁样做嘅。我哋一逼啲仔女咧，系啦，即系做一啲好残忍嘅嘢咧，譬如可能要佢冇得睇电视啊，或者没收佢啲手机啊，我哋都系咁噶。喂，你好咋？系啦，啲细路做乜？阿爸阿爸，你哋好凶啊！但系你每次都系为我好嘅，点解啊？ 好凶恶 啊！我打你啊，都系为你好啊！你睇下唔见我打隔篱嗰个仔， 系啦。咁啊，另外嗰两个咧就更加容易理解啦。譬如龙咧，就 系 耳聋嘅龙咯， 即系装神白， 当听唔到。 手扮懵。 系啦，咁啊简单啲，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呢、這个就基本上大家听咗好多噶啦、嗯。所以你成日都听到有啲官员出嚟讲嘢咧，你听唔到啊？佢话听唔到，听唔到咁样。 自己同自己讲。 系啦，咁啊第六咧就 咁呢啲系咪往离地嗰啲啊？ 唔，佢唔觉得离地噶啦，已经咁啊，佢当听唔到啫嘛。 系咪嗰啲啊？ 唔系，总之听唔到啦、okay ，听唔到，听唔到啦。弄咧，其实佢意思咧，即系话咧，同钱有关嘅、啊，最紧要咧就系要送钱。咁呢啲以前中国清朝嗰啲咧，古代官员啊，实在太过中意贪污啦。系，咁所以咧，佢少不免咧就同啲钱有关嘅。嗱，呢个就 系 系啦，呢个就系佢简介咧，所谓做官十二字真言，嗯、就加六字真言，咁啊加埋之前嗰、那个即系求官咧，佢就话啦，呢十二个字咧。都是初学大纲嚟嘅啫，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自己咧慢慢去进修一下啦，咁样。 但上次讲系咪仲有两条乜嘢噶？ 系啦，嗱，休息翻嚟，仲有两个咧就系真真正正咧叫做做事嘅方法啦。咩、嗯、意思呢？即系头先讲紧做官咧，都系讲紧话你成个态度要点做啫、嗯。但如果具体真系有人话，程老爷啊，嗯、我咧真系有样嘢想揾你帮我啊，我条渠爆咗啊，咁真系有嘢要烦到程老爷嘅时候。佢又应该用啲咩方法嚟处理先至可以自己唔上身呢？听一首歌翻嚟，讲埋呢一个做事嘅两条秘诀。 嗱，我哋讲紧本书《口黑学》啊。 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称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光烈已无味，找得到你总会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已伴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强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心真可远共自在的人看透灰暗。 野佬啊，喜欢上一个人定系喜欢上一个人呢？ 上一个人 系咯，都得 系啦。 仲有好多毒法嘅。 好多嘅，平常去入啦，我哋好多毒法嘅，真系。 不过今日呢个风之卜就唔系教大家读书啊。 系啦，唔系啊，教唔系教你读字，教你读书。咁你中午咧口坑学啊，咁之前讲过求官同埋做官加埋十二真言啦。咁如果好具体操作咧，佢仲有两个咧叫做做事方法嘅两个秘诀，有一个咧。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嘅，佢嗰两招叫做咩呢？一个叫做锯战法，一个叫做补镬法。咩叫锯战法呢？锯就攞个锯锯啦，箭就射啲箭出嚟啦。咁呢个古仔呢，我相信你哋听过嘅，系点呢？佢话咩叫锯战法呢？有个人中咗啲箭，射中咗手臂，边度都好啦，咁佢就搵个医生去医啦。医生呢就攞个锯呢，就将个箭呢就锯咗个尾。然后就话哦得啦，你俾钱我啦咁样，得唔得？ 净系咁 得唔得？ 得唔得？咁样当唔当医咗你啊？ 咁计 算咯， 点解唔算啊？ 我支箭仲插住喺度喎， 佢唔系喎，嗰个唔关我事喎，我系外科医生，我负责锯出边外边嘅伤。入到去狱里面嗰啲系内科医生，不如你试下揾个内科医生帮你睇啊！但系我呢边帮你做咗嘢咯，麻烦你俾钱。 咁 个系啦，嗱呢个咧就系好有名嘅叫锯战法咧，即系其实意思即系话，佢话嗱，如果你系做官嘅，你咧人哋求你有啲咩事要做咧，最紧要咧就系识得咧。自己画返个责任地方喺度，喂唔好意思，呢啲唔关 我 事喎，呢部分唔关我事喎，係啊，即係譬如以前成日都话呢嗰啲垃圾啊或者小贩呢， 係啦，老鼠啊，係 啦，唔关我事喎，嗱噪音我做，噪音我做，不过卫生嗰啲唔係我啊，屋村又唔关我事啊， 正嘅海洋垃圾都係啦，关个海事啊，定係关个陆上面事啊，定话海岸事啊，定係关其他部分事啊， 系啦，去边度， 即係譬如喺马路上面嘅垃圾係路政署事啊，定係呢一个食环署事。事咧咁样，可能你要玩好耐噶咯。咁佢话咧，嗱呢样系好方法嚟噶。佢话咧，即系你总之咧就不停咧就，譬如佢举个例子， 做翻自己嗰个部分。 系啦，譬如举个例子咧，佢就话啦，遇到咧有啲人咧就同佢讲话啊，程老爷，我哋有啲事咧想向你禀报啊，咁样。咁程老爷咧，佢点样用锯战法咧？佢就话哦。根据啊，根据贵妇人所讲呢件事咧，的确于法不合嘅。咁我就命令咧知县去咧将佢查明严办啦。咁佢话呢句说话点样运用咗锯战法呢？就系、是、第一，佢话呢件事于法不合，就等于当系佢判断咗啦。我觉得有问题，锯战锯咗出边，不过佢唔处理。佢话我决定交俾个知县去查明严办。咁个知县咧就系个内科医生啦，有咩事你揾佢，唔好揾我。 咁但系个知县可唔系个，佢就系去到嗰度时候咧，佢可唔可以又用呢个锯战方法 啊？都可以噶，你可以层层递进噶。又或者譬如咧， 即系我锯埋嗰少少，但系咧去到嗰个零点零一位嗰、那个嗱入咗去啦，就唔关我哋事啦，又再另一个部门。 譬如咧，佢有另一个方，佢有另一个例子，真系好好用噶。譬如可能咧，佢就话啦，有人同阿程老爷讲，程老爷加我人工得唔得啊？程老爷就话。我好赞成咧，你嘅薪酬需要调整 嘅。我都好想嘅。 我同郑夫人讨论下。咁佢话咧，我好赞成咧，就系等于锯箭，就将个锯箭杆咧锯 咗 佢。系啦，我赞成，唔系我赞成，我做咗先。 系啦系啦。 系啦，但系具体要加咧就话，喂，但系要揾郑夫人，咁咧就系揾其他人啦，即系揾个内科医生咧帮你处理嗰个箭头入肉啦。哇，你话呢招几好用啊！系啊，呢招好好用噶，咁样 指指望咧嗰个受伤嘅人咧唔会系即系失救啦。 系啦，如果唔系就大件事。 呢个就系帮佢锯咗后尾嗰条铁嗰啲木啊， 系 嗰支箭嗰啲木系咪？ 系啦， 都仲未帮佢救佢肉体。 系啦，另一个方法咧， 唔关佢事噶 啦。 另一个方法就我觉得我难理解啲，可能我哋道行都唔够深啊。佢就叫做补镬法。佢话原来以前系咁样嘅，有个镬咧烂咗，揾个补镬匠咧就过嚟补啦。咁咧其实本来净系一条痕嘅啫，个补镬匠咧拧住面咧就砰一声咧敲大力啲，敲到成就系烂晒咁滞，然后就话啦：喂，主人啊，你个镬系烂嘅咯，不过唔紧要，我帮你搞翻掂佢啦。咁然后咧佢就帮佢将嗰条好长嘅裂痕咧就补翻，就可以收佢多啲钱。佢嘅意思即系话咧，用补镬法咧就系嗰件事咧，你特登搞大啲。将佢严重啲恶化啲，然后你先至处理咧，咁你就可以咧显得咧你好能干啦， 成功啊，系啊，成功多啲， 系啦，就唔系净系处理咗件好细嘅事， 好讨厌 过 咁， 系啊，不过呢啲我谂我哋即系呢个难理解啲， 比较少啲， 系啦，佢点样可以令到佢由一个细事变成大事，然后反而你仲可以得到多啲利益咧吓？ 锯战法，锯战法， 系啊，锯战法先啦，我哋都唔知道啱噶啦，嗱，咁啊，总之你有兴趣自己研究下啦，上个世纪噶啦，李宗吾所写嘅《口黑学》啊，听日再见。 拜拜。